啦，咁啊件事喺度啦。咁其实咧，我哋节目咧就唔系一个电影节目嚟嘅。再讲多次，系啦，即系其实我哋都系从电影作为一个切入位，就想同大家讨论一啲嘢。咁不如吓、啊，因为今日件事喺度啦，咁可以从呢个嘅 Flatliner 又唔记得中文叫咩？ 灵 异空间系嘛？ 系灵异空间系。 讲到咧，里边佢个点题位咧，就系呢个嘅濒死嘅经历啊，经验啦，系嘛？咁呢个濒死经验咧，其实就喺呢套戏里边咧，只系一个假命题嚟嘅啫。其实佢跟住就变咗讲有冇鬼啊，其实有冇鬼，鬼系咩咧？咁但系其实我哋一阵就会真系讲一讲呢个濒死经验，又或者呢个叫做出体啊，其实是一个乜嘢嚟咧？系啦，咁到底？咁佢既然呢套戏系一个用医学或者用都系科幻啦，到底科学系点样解释呢样嘢？我哋一阵会真系反而今日想讨论呢样嘢多啲，好嘛？咁但系我哋都会讲下套戏先嘅，首先吓、啊，好，好啊。嗱，咁呢个阿新年都有睇嘅喎，呢套戏系啦。咁大家都讲下，首先讲下套戏先啦，系梗系由套戏入啦，系啦。喂，好唔好睇先？套戏系好紧要嘅。嗱，呢个唔系我哋重点啊，唔好净系讲好唔好睇 ，OK？ 系，我哋讲下好唔好睇先，不过， 嗯咁啊， 大家點睇？ 我啊叫做望過下，即係都唔係成套睇曬，因為我覺得其實套戲幾悶下嘅。 O K。 即係好多時候都好似冇嘢發生咁，佢咁喺度係咁齋吹咁。 係。 咁啊，而且唔係真係入戲院睇啦，如果真係入戲院睇，可能都 入戲院就冇得飛帶嘅，係啦。係。明白。係。咁好嘅，咁係你覺得娛樂性唔係咁高啊？咁除咗呢個之外， 咁同埋啲人即 係咁個題目咧，個題材你buy唔buy啊？其實首先 題材都buy嘅，即係用呢、這個科學嘅方法點去去睇呢個所謂貧死經驗呢樣嘢。咁但係我覺得佢 或者其實有冇死後世界咧？咁應該好有趣啊！ 咁但係佢呢套戲就好似都唔係講嗰樣嘢咁咯。 其实呢个不是重点，呢个只是呃你入场嘅啫。 咁所以我觉得套戏都系吓，好一般啊。即系 咁，但系班演员好差咩？其实又唔系喎。 啊，本身班演员唔差。 系咯。 咁但 系。咁介绍下啲咩人啫？系咯，单呢套戏有咩人做嘅啫？ 哦，咁啊，阿 Alan Page 就应该。啊、大家都大約知係咩人啦、啊、嚇，即係呢個。 唔係喎，好多人都話唔知喎、啊，快啲介紹下先。做過咩戲㗎？ 咁啊，最出名嘅亦都我即係第一套叫認識佢嘅就係、是、呢、這個潛行空間啊。咁嘅呢個女主角。 Inception 啊，即係成個靚妹咁，係啦，係嗰、那個。 係啦，係。 咁跟住其實更早佢已經有嘅，其實就做過 一套 嘅。里面做个幻影猫，咁但系最初幻影猫只系个瘦女咁样嘅啫，即系嗰时喺旧嘅 X-Men 电影。 哦，嗰、那个系佢， 我不嬲都系佢嚟噶，所以后屘先至大个咗都系佢做翻啫嘛。 系，即系佢嗰 不嬲都系佢做噶， 系 啊。 就 系、是、当年佢执到啊，揾咗佢做，系啊，系。 第，我记得应该系 其实因为佢演员红咗先，再攞翻呢个角色出嚟嘅啫，你可以咁理解。 即系第三集嘅 X-Men 啊嘛，即系正常嗰套吓。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件事想讲咩？ 我话另外插少少咧 ，Alan Page 咧，在之前有套戏都几好睇嘅，叫做《Hard Candy》，即系好似水果硬糖啊。咁啊，但系嗰套就讲、哦、啊，嗰套就讲个佢就点样设计去到去报仇嘅，帮佢嘅朋友，因为佢嘅朋友就俾个恋童癖嘅摄影师咁样咯，即系侵犯咗，类似系咁。 O K。 咁套戏身尾有。系啦，叫 Hard Candy 啊嘛，咁到佢身边有啲场面就讲佢喺佢醒嘅时候就阉割咗佢嘅咁样，咁身边就逼到佢跳楼，个张力几好嘅嗰度系。 咁但系嗰个几耐之前嘅呢出系？ 嗰套啊，嗱，我啱啱揿翻嚟睇咧，2005年首映嘅。 哇，好耐喎， 但系好睇嘅，嗰套系几好睇嘅，嗰套系即系睇嗰种，即系成个场景嘅，成套系又唔多人，即系唔场位唔多嘅，咁啊人又唔多嘅。咁啊睇佢同埋嗰個男主角咧，叫做嗰個戀童癖咁樣點樣去大家角力，佢最屘逼到佢跳樓咁樣啊！嗰個幾好睇 嘅，係啊，其實都仲有一套超人片啦、啊，即係嗰套叫乜鬼嘢話？ 即係有個阿叔咁樣做超人咁樣嘅咧，咁佢又死都話要加入佢做羅賓咁嗰度啊，即係嗰度都唔知係算係搞笑定咩嗰度咧。 哦， 嗰個叫咩？ 我記得個名係，頂唔起個名係。 咩？ 有啲 kick-ass 嘅影子咯，有啲 kick-ass 嘅影子嗰度。 係有啲 kick-ass 咁嘅。 係啦，咁啊。 好多嘅，因為佢仲有好多戲嘅。其實美國就大家唔陌生嘅，因為佢即係啲人最認識佢就因為佢出櫃，就其實佢係 Les 嘅。 嗯， 係啦，即係好敢，即係第一個走出嚟咁去承認呢樣嘢。咁即係不過而家老一啲啦，係啦，即係最怪就係佢又唔大唔細咁啊！喺呢套戲入邊個樣嘅，即係覺得喂，你話佢大人咩？佢點解咁細粒嘅佢咁？即係其實有啲自田未來嗰啲問題啊，有少少嚇，即係佢又好似長唔大咁，但係佢又開始有啲 destruct 喎，即係開始有啲硬土，開始有啲泥料咁樣，係啦，咁所以咧佢瞓喺度死咗個樣啊，就靚翻啦，可能啲硬土冇跌咗出嚟啊，係啊，咁事實上呢套戲咧 大咗啲㗎啦， 係其實事實上呢套戲咧所有啲角色咧都係佢即係死咗喺度嗰陣個樣啊幾靚嘅喎，原來嚇。啊、不过那个靓女又不是，那个靓女是平时靓啲嘅，靓女就系啦，平时靓啲。咁 anyway 嘅，咁我啲演员就冇差嘅，因为其实男主角系边个咧？就系、是、如果大家睇过呢个 Rogue One 咧，即系Star Wars 星战嘅咩空咩号啊？ 呢、這个侠盗一号。 侠盗一号系啊系啦，咪嗰、那个男主角咯，成个死样系一样嘅，个执须都冇剃过，都系咁样。原来佢平时就系咁嘅，佢原来嗰个造型唔系为沙窝留嘅啲数，佢平时都系呢个碌嘅啫，都系呢个头嘅，佢自己 佢 唔使你发型师，佢自己咁样嚟翻工嘅，系啊，犀利，咪真系嘅，你睇佢平时影都系呢个妆嘅，系，OK， 咁今次佢就演一个天才嘅，即系一个叫做即系佢哋唔系医生嚟嘅，好似系学生嚟，医科生嚟嘅啫，系。 顶尖嘅医学院嘅人 系啦，佢一个医学学生啦，咁佢仲要系呢班人里边比较天才嗰、那个啦，系啦，咁咧咁啊嗱靓女啊，咁就系即系其实之前都系做啲电视啊嗰啲咁嘅，都系有啲青春剧咁一路做咁，咁我都唔系好识啦，不过即系咦，但系呢个原来咧 Triple X 啊，唔系咸片啊，即系嗰个阿云迪素嗰套 Triple X 咧，即系新嗰出，佢都有客串演出过，咁应该就系佢中间系咪走到个泳池度出过场嗰个靓女好似系嘛，好似系佢。咁嗰度幾靚㗎喎，咁我就睇下點解套戲出咁少啊，呢度你成套嘅睇到佢係呀。咁當然啦，而家都老咗㗎啦，點解呢，因為其實介紹話黑妹就新啲嘅，咁我都唔識啦，主要都係佢哋一啲即係叫做又係做嗰啲咁嘅青春劇咁樣嘅。咁呢黑妹呢就真係廿頭嘅啫，但係呢其他嗰幾個呢起碼都30㗎啦。全部呢又係好似堂妹咁嘅啫，係扮學生嘅喺度。咁男主角好似仲大镬啲，好似卅几， 卅七 嘅。总之成大哇，大佬系啊，仲大学生真系厉害厉害啊！所以大家唔好成日话哇又逃学威龙，佢哋都系逃学威龙嚟嘅啫，成班吓。OK， 咁而之后咧，仲有一个人叫做都算客串演出，系咪系佢哋嗰个 doctor 啊嘛？系咪即系嗰个教授咧？系啦，咁嗰只应该就系上一套原装电影嘅男主角。 系 啦， 旧版嘅。 系啦，舊版系啦，即系Julia Roberts 嗰個版本個男原本個男主角。咁初初佢哋 promo 嗰陣咧，仲話直情係佢做翻嗰個角色翻嚟添。咁你以為個故事係咪應該有關係咧？咁原來又唔係嘅。實質呢個戲做咗嗰陣咧，就係我冇嘅，佢另一個角色啊，揾翻個演員嚟，即係叫做咁樣嘅啫。咁不過都唔認得㗎啦，其實都老到係啦，係啦。咁即係 白頭髮啊！ 冇啊，系啦，即系你我可能唔系咩古代嗰个样，哇，好似好后生我得吓。咁 anyway 啦，咁呢套就系咁啦。咁所以你话个星阵咧系咪好差咧？佢系唔系未去到一线星，但系咧其实喺美国佢哋唔系 no name 嘅，系啊，啊咁个大只仔反而应该可能就相对冇咁咩啦，系咯，冇有咩名气啦，系啦。咁所以其实你话呢度系咪输喺啲明星度？绝对冇输喺明星。导演其实都冇输，其实佢系好出名嘅，系啊。咁就係呢個農民新的女孩，唔係英文版喎，係原版喎，仲要係，係啊，嗰、那個導演，咁佢亦都有好多其他嘢拍過啦，咁亦都有啲電視都揾佢，專登揾佢拍，即係叫第一集啦，即係包括呢個 Under the Dome 啦，即係呢個穹頂之下，嗱點解第一集咁好睇咧？其實都係因為有呢個導演，所以呢個導演其實哇好犀利嘅導演嚟嘅喎，咁點解今次成為佢嘅人生污點咧？因為呢套嘢嗰個票房啊，嗰樣嘢真係。 唔係幾好嘅，即係可以講係迅速落畫嘅喺北美係，係好大鑊。咁真係好慘，係啊。咁係咪佢嘅導演嗰個手法有問題？其實我又覺得佢嘅導演上冇問題，係其實係個古仔或者劇本本身個問題大啲。係佢講古仔個手法，我覺得 O K 嘅。即我唔睇唔到有咩問題嘅，即 storytelling 我都 OK， 但係講下個古仔真係有好多位真係點解會咁寫嘅咧？係啊，使唔使嚇講埋咧？ 可以啊， 都交俾阿健志講下，咁啊個古仔有咩唔好咧？唔使講一次個古仔，講下有咩唔好就得㗎啦。 唔好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你係抱住想，因為個名叫靈異啊嘛，咁所以就有啲觀眾可能即係會 咁呢個就中文名嘅，就唔係佢個英文名，係 啊， 佢 Fatliner 咁嘅， 係啊，咁但係啲觀眾可能會就譬如我去睇嘅時候都見到有啲觀眾可能即係諗住睇下啲 鬼 啊咁樣，係啦，咁啊，但係你入到去咧睇完套戲。系啦，少少下位咯，但系其实咧就真系都你唔会话见到嘅，真系叫做有啲怪，即系佢又唔系话冇鬼嘅，但系佢去到最后呢度系其实想讲嘅咧，有少少 open end 嘅谂法咧，究竟系心魔啊定系鬼咧？咁啊留翻俾观众睇啦。 唔系呢套冇 open end， 佢讲到明系心魔。 佢傾向講心魔啦，其實係啦，係啦，咁最後我諗最後大家都有 expect 就係佢， 其實佢係兩個層次嘅。佢哋見嗰啲咧，肯定 100% 係心魔。但係咧 ，Alan Page 會唔會真係係翻嚟救佢哋咧？就另一個係另一個層次嚟嘅。 係啦，係啦。 不過，我覺得 Alan Page 都係佢心目中嘅佢哋個潛意識嘅投射啊，定係其實 Alan Page 真係翻嚟救翻啲 friend 咧？佢嗰個就留咗個尾，但係佢哋平時見嗰啲鬼咧，係 100% 係佢哋心魔，因為唔怕穿埋，佢哋係未死嘅。 即係嗰啲所謂 鬼 啊， 係啊，一定唔係鬼啊！後聽嗰啲人直情原來翻咗，即係人嚟嘅，咁即係佢現實生活中原來佢都冇死到，咁即係佢哋見嗰啲係佢哋自己投射出嚟嘅一啲嘅心理陰影咯，係。 同埋個場位入面咧，好多嘅所謂見到鬼咧，其實佢即刻都會有一幕話翻俾你聽咧，其實係幻覺嚟。 係啦，冇錯。 即係啦，即係好多位，即係譬如咁啊，入面有一幕佢見到嗰個染房入面咁啊，因為有簡單講啦，佢見到個牆上面出現咗一盞通手，咁佢就話呢個字，咁但係轉個頭咧，嗰套戲佢影得驚啊，就會交代翻冇嘅。咁例如見到有個鬼走出去轉個頭就冇嘅，啲演咗項攞住個 B B， 然後個 B B 轉個頭就係冇嘅一件衫嚟嘅啫。咁所以其實佢入面主要想講嘅咧，就唔係話講鬼嘅。咁佢入面講好多鬼咧，佢都係想用導演都想從個幻覺咧去到解釋嘅。咁佢最後 已經穿咗自己嘅啦，你睇咗陣 已經啦， 係啦，唔係話即係睇完一輪嚇一輪先，最尾最後。后嗰分钟我一听，原来嗰啲系你嘅幻觉。O K， 佢唔系佢，其实你喺度睇，你都觉得系其实唔系真嘅，你都觉得系佢哋自己谂嘅啫。咁样系，你都觉得系。 即系观众随住套戏喺度睇咧，你慢慢你就会知道，其实套戏就唔系讲紧鬼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想睇鬼片嘅咧，可能你会有啲失望啦。咁如果你话啊，可能一部分观众就中意佢个桥段，咁佢就讲呢个，见佢插晒啲嘢头度，绑晒电线啦。咁啊，有啲观众可能就话，咦，讲呢个濒死经验喎，呢一 death experience 喎，咁可能呢日常睇下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入面咧，其实头先阿 Tasco 有讲咧，佢所谓嘅濒死经验咧，佢其实借咗个框啦。咁佢入面咧，其实佢真系讲好多濒死经验嘅嘢咧，包括入面佢一啲嘅。研究啊，去做实验啊，嗰部分咧，其实佢都系比较粗略、比较简略。 喂，同埋佢一开头就已经过咗噶啦，呢啲嘢冇讲噶啦。 系啊，好早噶啦，好早噶啦。咁因为濒死经验，等一下我会再讲下啦。咁其实濒死经验咧，令人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咧，佢即系嗰所谓clinical death 啊，临床死亡之后佢见。經歷過啲乜嘢啊？咁但係譬如話，如果你好想，如果有聽眾有睇開啲書嘅話，咦可能好 fascinating 嘅話，有見到光啊，見到乜嘢啊，見到啲人，佢呢套戲面喺呢場景咧，佢就交代得好薄弱嘅啫。咁我諗所謂佢嘅死之後嗰啲咁嘅經體力體驗咧，其實成套戲應該我如果冇數錯，佢淨係試過四次係咪 ？Alan Page 一次，除咗嗰個合作一號嘅男主角之外，其他幾個每人試咗一次咧。咁其實佢就冇再重複㗎啦，咁所以 咪有靚女最後禮多嘢囉佢自己 唔係啦，五次囉，即係四個人啦，四個人啦，四個人啦，當係啦，咁最尾嗰個靚女啊 Marlo 啊 ，Marlo 嘅佢名叫 Marlo， 咁啊最後嗰次叫做係 留得最耐㗎啦，咁但係就唔係交代得好多。 其實佢哋即係將佢一路嗰、那個見個夢再長啲咋嘛，都係咁啫。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佢講憑死經驗嗰部分又唔係講得好多。咁 佢根本就冇心去喺呢個憑死經驗呢件事上面呢去再掘深啲，佢只係借呢樣嘢呢作為一個引子就 that's it 㗎啦。 係啦。 咁但係佢最弊呢個係佢個 selling point 喎，你咁先死喎。即係等於你睇蜘蛛俠，到底你係 sell 蜘蛛俠定 sell 咬蜘蛛俠就蜘蛛啊？我梗係 sell 蜘蛛俠啦，我入去為睇蜘蛛俠。喂，最弊唔係佢一就等於係 sell 嗰隻咬嗰隻蜘蛛。你睇閃電俠仲大鑊，佢 sell 緊個閃電。劈落嚟，佢劈中佢嗰个闪电。喂，嗰、那个闪电劈完佢之后，跟住冇再出场噶啦。Come on， 跟住就系讲话闪电侠点样去行合仗义，系咪蜘蛛侠点行合仗义？嗰只蜘蛛拜拜咗啦，系咪啊？佢而家呢度嗰个濒死经验就等同于嗰只蜘蛛同嗰个闪电，佢引起咗后来嘅事件，跟住咧就冇乜关系噶啦。哇！但系呢个系你叫我入场睇嘅主题嚟噶，大佬，原来你跟住就冇讲噶啦。咁我就呢個真係係一個幾大嘅問題，但係呢個問題呢喺舊嗰個作品其實都有喎。 係，咁但係幾十年前佢對 喺舊嗰個作品真係有鬼㗎嘛，即係佢起碼拍到係真係有鬼咁啦，即係你當睇鬼戲啊咁睇得嘅。但呢套呢佢個鬼嗰部分呢佢係專登做到好輕㗎，係啊。咁同埋呢個都唔係佢最敗筆嘅地方，最敗筆呢突然間講就係呢佢用 Alan Page 呢個故事，佢呢條線一路由頭開始帶，唔怕啦，你穿曬橋㗎啦，一開頭已經講咗啦，唔需要穿橋熄機啊，講多次。Alan Page 去到一個鐘頭到啦，套戲大概 total 一個鐘頭零四十幾分鐘，但係 Alan Page 去到一個鐘頭到咧，佢就真係死亡咗。 我都詫異，我都 我嗰下係直情嚇。我话真系吓出嚟，我唔系讲笑，真系。唔系咁，我谂唔通佢死咗就讲佢人鬼成未了啊？咁成日喺嗰啲 friend 身边再帮佢哋，会变咗咁？冇喎、啊， 冇 变咗胡鸿钧系咪？变咗曹魔的系咪？跟住 冇嘅，即系 冇啊！ 人死咗就 系人死就冇咗啦。啊 ，OK， 咁除咗靓女咧，林奶嘢，即系最后可能翻唔到嚟之前，突然间见到 N H P 同佢讲。你要原谅自己啊！咁嗰下出一出之后咧，都冇啦，吓即系咁嘅啫，叫做嗰度一个鬼影咁样吓，出一出咁吓。咁最屘弹琴出翻嚟弹琴嗰个都唔系佢啦，系即系咁啱有个男人弹翻佢嗰只歌咁。咁佢哋就疑幻疑真吓，都 N H P 真系一路即系死咗，但系都有即系保护紧我哋咁。咁呢个纯粹想象啫，冇人话系 O K。跟住佢套戲就留翻一個 afterlife 到底其實冇 afterlife 嚟咁你臨尾先又問翻有冇 afterlife， 大佬你中間完全都唔講呢啲嘢嘅。嗱，咁 Alan Page 嘅中間死亡咧，其實最大問題就係、是、你如果你一路用單線咧，你唔可以中間整死個單線嗰個主角嘅。咁除非你好似啲災難片嗰啲空難嗰啲咁樣，咁開頭就有幾條線噶啦嘛，好通常都係嘛，有幾個 family 咁樣，可能有五個人噶嘛，咁你逐個講下佢點嚟機場，逐個講下佢點樣上機，咁上到機可能或者佢哋都有時有啲傾偈嘅，咁但係你都不離翻咧，佢哋成日都會即係淨係影佢噶嘛，咁你有五條線一齊發展咧，咁我都知道你呢啲即係可能或者似嗰啲即係一班學生走咗去個度假屋，跟住逐個死嗰啲咧。咁你其實你一開始就已經有拆咗幾條線㗎啦。可能呢一 pair 係一條線，嗰 pair 係一條線，咁起碼都三四條線㗎嘛。咁你逐個死，咁我唔知你邊個死先，但係你逐個死都 OK 嘅。咁你輪住死嘅啫，你都預咗呢啲戲係嘛？咁但係如果你一路都係用一個線落咧，即係好似咧，你以為呢套戲咧係李安尼信主演嘅一套拯救航機嘅戲㗎嘛？你以為係嘛？哇！一開始影即係歸公精啊！你都嚟信咁，即救心噶嘛？咁喺開頭直情由佢起身，洗面朗口翻工啊，原來跟住咦點有槍？我原來睇下個證件嚟，佢係嗰啲喺航機嗰啲秘密嘅 secure 咁。哦，跟住一路翻去又同啲空姐打，喂你直情用佢試點咁樣一路講，好啦好啦好啦，講跟住佢哦中間冇錯，佢有同嗰幾個唔同嘅好多個唔同嘅人有傾過偈互動過，好啦，哦咁跟住恐怖分子發難。一槍就做低咗呢個歸功精李安尼信啦，嚇我睇咗咁耐，原來佢第一個死嗰個啊！我仲以為呢套係講佢點樣救翻架飛機嘅添，咁跟住你先至逼我咧 T 叫个事点去空姐啦，或者其他嗰几个成队咧，佢哋点合力阻止呢次嘅灾难？喂，大佬，咁系一定唔 work 嘅，死梗啊！唔系架飞机啊，嗰套戏啊，死梗嘅，系唔可以咁样写古仔。你咁样写古仔系违反咗一啲好基本嘅，即系一啲原则嘅，系啊，就系、是、你整死咗个主事点啊，跟住你就要逼观众咧跳去第二三四五嗰个事点度继续跟落去啊。咁呢套戏就犯咗呢个最大嘅问题啊。咁所以你北美嘅朋友唔系傻嘅，啲人哋吓，即系所以好多人睇完真系。俾几分呢出戏嘅啫 ，out of 100，惨唔惨？系啊，咁亦都结束真系唔掂啊，系啊，咁呢套系咪真系咁差？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反而觉得还可以睇下嘅，系 啊，好就唔系好啊，但系咪真系差到要即刻落画咧？我又觉得又唔系咁差，但佢差系差在好多嗰、那个，即系佢啲铺排咧，即系令到你吓咗几次啊！即系 Henry Page 早死啦，中间演死啦，咁跟住再调查落去，喂。离谱，咁你嗰扎话撞鬼，跟住中途又同我讲，原来佢哋以为系鬼嗰啲人，竟然系未死嘅，哇！你唔系啊，你系要求佢原谅，咁但系你就算死咗，你可以或者例如求佢嘅家人原谅，都一样嘅啫。如果你成日同我讲，我一路以为系鬼嗰啲人，原来未死，你只会令我觉得嗰几个即系嗰几个主角系 stupid 嘅咋。其实我睇嗰阵都觉得好奇嘅，咁佢欺凌咗个人，或者佢抌低咗个以前女朋友，大咗套，咁其实点解会变咗鬼嘅咧？我又问嗰个问题嘅，佢最初发生嗰阵，佢点死嘅？佢点死嘅？ 系咯， 咁初初就以为佢冇讲，或者佢隐藏咗佢点死啫。咁原来后屘原来佢冇死嘅，原来佢自己都唔知佢有冇死嘅。咁你唔知佢有冇死，你点会 assume 佢死嘅？最奇怪就系咁啦。 佢开头喺佢所谓死亡嘅 NDE 嘅经验入面咧，就系、是、有见到所谓嘅影像咧，嗰啲人咧就以为系鬼嚟嘅，佢都几恐怖嘅，只眼又黑咗啊 ，lift 咗咁样嘅。咁但系收尾到系就好似偷笑咁讲咧，去到收尾咧，原来交代翻嗰啲人其实原来系冇，全部都唔系鬼嚟，佢哋唔系俾个鬼嚟坑嘅。 嗱，其实你根据张国荣嘅呢个嘅二度空间个解释咧。是首先你接收了有些很多鬼神的资讯由细到大 ,ok? 咁你其实你现在见到个鬼一定是由你已有的资讯去组成的嘛。咁如果你已有的资讯没有加埋这个人是已经过身你完全是不会想他是鬼的。 都做不到出来。 就算他是鬼你都不会想他是鬼的。你没听过啲鬼故是啊，以为撞翻个旧朋友，咁搞完一大轮，最屘话俾你听，原来呢个旧朋友几年前已经死咗啦。你听得多啦，系咪？ 系啊， 呢啲反而听得多。咁你根本就冇概念呢个人死咗嘛？咁你点会投射呢个人系鬼呢？你就算佢系鬼，你都唔会以为佢系鬼啊嘛？调翻转应该就冇理由呢个你冇即系好简单啫。咁你大家都总会有啲朋友冇见十几廿年唔奇噶。咁除非你中间有啲朋友同你讲过。哇！呢、這个人哎呀死咗啦咁样，咁你下次喺街见翻佢就吓死啦，系咪？哇！我撞鬼啊，撞鬼咁，原来你个 friend 整蛊你嘅，佢冇死，即系我话你听佢死咗嗰、那个啊，嗰、那个 friend 呃你嘅，咁你先至会以为佢系鬼噶嘛？咁你只系呢个人你冇见十几廿年，你喺街见翻佢，你点会以为佢系鬼啊？你点会有呢、這个以为佢系鬼嘅呢一个嘅概念嘅呢个 information 咧？你只会嗌佢，喂，你咪边个咁？好耐冇见，我仲交换电话添，分分钟系嘛？仲约埋下次饮茶添。咁你冇理由见到哇好驚啊哇鬼啊咁点会你肯定中间有人同你讲过佢死咗你先会咁㗎。即係你如果你攞咗呢一个 puzzle, 你冇可能会投射佢一隻鬼啊即係呢一度如果根据佢自己个古仔理论啊。即係其实佢唔合理㗎即係就算喺呢度讲。咁我就觉得佢所以话佢个剧本上呢其实佢只需要唔好话佢哋未死你话佢哋真係死咗嘅其实当年可能呢个欺凌呢个人未死即係真係自杀咗。或者你以为佢死咗你都俾我好啲理由啊因为当年呢呢、這个人真係消失咗、哦、原来查返个真相原来佢成家搬走咗因为可能就係俾人欺凌得太紧要啊或者佢、哎、觉得唔可以再留喺呢度。咁你都仲 ok, 因为你喺你个概念你以为佢死咗嘛。佢冇啊佢连以为佢死咗都冇啊。咁点会你会投射佢鬼啊大佬。咁如果你话我只需要有对唔住过嘅人就会投射佢嘅鬼啊咁成街都系鬼啦即系可能曾几何时你都可能借图书馆借过书唔记得咗还啦系咪系咪好多喎 即係嗰個 friend 隻 VCD 又唔記得玩咧，係嘛？全部變曬鬼翻嚟揾你噶咯喎！如果係咁，即係如果你只要個心有啲內疚嘅嘢，都會變成鬼。哇！咁你出個貓啦，咁係咁啊，嗰個 Miss 又翻嚟揾你咯喎。 同埋就不過嘅觀眾中間咧，佢戲入面角色佢自己都會交代翻噶啦。其實嗰啲就唔係鬼，佢就自己會揾翻嗰啲人出嚟噶啦。咁所以就呢度就失望啦，呢度失望咯。 呢度失望嘅，其實佢出翻嚟嗰下，我直情有啲唔係啊嘛，你咁寫，唉，係啊，新年覺得咧？ 哦，都係啊，咁你即係你尤其是係啲鬼片咁樣咁。咁你嗰個人啊，就算佢可能係唔係嗰隻鬼咁樣咁，但係你唔會嗰個人走翻出嚟咁樣噶嘛？ 我會恐懼鬥室嚟會啊！但係嗰個係一個兇手，專登 trick 你，等你以為佢死啊嘛！即係最少你對嗰個人嚟講，佢真係以為佢死先啊！但係呢度佢根本都冇以為過佢死，你先奇啊！就係點解佢會諗佢死啊？我都唔明嘅，係咯。你真唔明，我真係唔明嘅，好多人都話唔明嘅。你睇下啲人啲 comment 啦，都話我喺度其實好多位其實有啲唔 make sense 嘅喎，咁樣佢哋都話咁但 anyway 啦，咁呢個就係佢個劇本有啲失誤嘅，的確好事實上。咁我唔知點解即係個電影公司會 approve 啦。即係其實呢個你只要稍微改動下，你咪話佢哋真係死咗咯，好簡單啫。咁你咪其實而家求咧，求佢啲家人去寬恕你，就唔係嗰個人㗎啦。咁你跟住你咪哎呀好即係哎呀我都係衰㗎啦。咁你咪去墓前終於去返佢度認錯呀，咁獻返花呀，咁佢哋屋企人都接受返你，即係你都咁勇敢呀，走嚟咁多年即係都要講返呢件事出嚟。咁呢個起碼你有個罪方面嘅一個嘅即係個解脫呀。而唔係呢度呢，你嗰個感覺係呢，原來我冇害死人，即冇啊，即我冇害死過人啊，原來佢最尾係發現。咁大隻仔仲好，唔止冇害死過人，仲多咗個便宜仔呢。係啊，佢仲好開心添，睇下最後完場仲話，哎呀我做老豆，恭喜你恭喜你。喂，成件事呢變咗 happy ending 添。 即最後其實就佢其實教你一個道理，就係原來有錯要認咁樣。咁我就覺得吓，咁佢收尾嗰度我又見，我又覺得佢收得又急嘅。咁我期望咧，其實我就期望佢，因為我見前面嗰節有講佢哋做實驗啊。咁我期望後面起碼都喂做多幾次啊。啊，咁冇喎，冇喎。咁我即我自己本身就想睇下佢做 N D 嘅嘢噶嘛。咁同埋嗰個之後嗰個男其中個男主角咧，即星戰嗰、那個合作嗰個男主角入面嗰、那個只，佢又。自己又冇落場玩嘅喎，我如果冇記錯， 冇落場。呢個先係成件事最好笑嘅。佢哋點解佢哋啲 friend 初初佢哋都唔認同啊 Alan Page 嘅，但佢見到 Alan Page 咧整完一次之後咧，跟住第二日啊上堂啊，哇！阿 Sir 問乜佢第一個舉手，我即刻諗起乜嘢咧？柏蘭士雞精嗰個廣告，即原來咧。即琴晚玩完 Fatliner 之後呢，第二朝會食咗白蘭氏雞精咁嘅效果嘅，就會好聰明啊，即刻即係應對好叻啊咁樣。咁因為佢班 friend 望佢，咁跟住又見到後尾出嚟玩咗，又識彈單琴嘅話咩十幾年冇彈。嘩，佢好似成個腦神經 rewire 過咁啊，佢哋個理解係咁。嘩，我都想變聰明啲啊咁。咁 Alan Page 叫佢食白蘭氏雞精啦，好心。 係佢入面就有一個假設嘅，就話原來呢就當你咁樣做完個實驗呢，即係死完再返嚟呢就會有啲改變嘅。咁第一個 Alan Page 就變得聰明咗啦，唔係佢咪聰明咗，因為講佢記憶從回溯咗，佢記憶力記得返以前嗰啲食譜啊，跟住 佢哋個個都係嘅，佢哋個個都係嘅，係類似嘅。 類似啦。咁第二個靚仔醫生咧，佢就係聰明咗，即係佢因為佢試過處理一個病人咧，就可以好用直覺地、好準確地揾一隻啱佢哋嘅，咁啊類似係咁啦。 佢平 咁啊， 係好仲有蠢啲嘅，論盡啲嘅。 咁啊 ，Sophia 啊 ，Sophia 咧，佢其實佢喺入面最蠢噶啦，係啦，佢本身係最蠢嘅。 我覺得大隻仔蠢啲嘅。原本啊，我原本啊，原本系大只仔蠢啲嘅， 個後妹就讀書讀唔掂嘅，成日嘅 咁 好嘅，咁但係佢後面咧又冇特別交到佢聰明咗，但係有一幕咧，其實我已經係早啲想交到佢聰明咗嘅，就係佢玩嬲底色啊！ 哦，系啊，拧一拧咁就好算整到，系啦， 拧一拧好快，系好快咁啊！ 佢 呢个 安佢反而唔系去讲佢聪明啊，佢系话佢够胆同佢阿妈咧去即系顶颈啊！即系佢之前就完全佢阿妈控制咗佢咁，咁佢就话我一都25岁啦，佢咁讲嘅，我唔系细路女啊，咁佢系咁多啲嘅啫，系 咁。反而最尾阿媽奴即係靚女嗰個最靚女嗰、那個，佢就好似冇乜特別正面 的。因為嗰個其實不嬲都唔係蠢噶嘛。 係啦係啦，佢就 咁、所以阿俠道一號又醒啦，因為我都唔蠢，我使乜玩啫？你哋蠢 玩 啊玩啫嘛！我日日都食緊白蘭氏雞精，你明唔明啊？係咪先？ 咁我就有啲期望，就係後面會唔會佢哋都喂嚟多幾次啦？反正 我有期望佢攞樽白蘭氏雞精出嚟啊！啊、 又或者我嘅期望 Alan Page 佢死咗之后会唔会都系用嗰只鬼鬼又好，用嗰啲形式咧， 都出 咁佢净喺最后闪一闪咯，好似个耶稣形象、Angel 形象咁样闪出嚟，就叫佢朋友要养自己啦，咁样咁就冇啦，咁样咁我觉得佢后面又比较后面有啲弱啦吓，咁个头开得几好嘅，即系阿志都话有做实验啊咁样咁。後面就慢慢越講有啲散亂咁樣啦，咁加埋係啦，咁加埋 Alan Page 主角死咗之後咧，整翻幾條線咧，我覺得唔係咁好睇嘅，唔係好睇嘅啫，咁有啲重複嘅，即係入面有其中 哦，係啊係啊，其實黑妹嗰個重複同埋大隻仔嗰個重複，即係佢又係去揾翻佢嗰個以為係鬼嗰個人去道歉嗰樣嘢，根本係一樣嘅，你使乜做兩個人啊？你做兩個即係可以做10個啦，係咪？咁其實你一個咪得囉。咁所以我覺得呢套戲喺個劇本嗰度呢真係有太多位係有冇搞錯。你電影公司你第一次讀嗰個稿你已經覺得有嘢要執啦。係呀、啊。所以呢套戲係攞嚟死㗎，我哋覺得係。係其實我又唔覺得演員做得差，又我其實都唔覺得導演做得差㗎。我覺得導演 OK 啊，如果你講故事手法有咩問題啫。咪好多人分唔清咗個古仔同個講故事手法㗎。你覺唔覺得個講故事手法差？我都起碼都正常啊，冇問題啊。 正路嘅，即係唔會睇到我好。 正路啊，係啊， 呢度 係啊， 係啦，係 啦，係佢個古仔本身都有好多問題啫嘛。 中間就明曬嘅，即係。 其實佢嗰啲景啊，我全部都去過啊。OK， 嗰度 OK， 佢可以攞到嗰度算幾靚嘅影得啊。OK。 嗰條橋係咪啊？係咪嗰條橋啊？ 唔係啊，成日佢嗰啲 U 嗰啲，其實嗰度係呢個。即係呢個多倫多嘅 downtown 嘛，即係嗰個 U of T 啊嘛，即係其實我住過喺嗰頭附近嘅以前啊，即係我全部可以帶你去睇一次啊，嗰度嗰啲嘢，咁佢影咗出嚟咧，都算影得幾靚嘅嗰啲嚇，唔係咁靚嘅原本 ，OK， 佢影咗出嚟好似唔錯咁嘅，你覺得嗰度好似哇幾好喎咁樣嘅嚇，係啊，所以其實唔係渣嘅，你講導演嗰個本身係啦。咁我起碼合格嘅，咁但係其實係真係係個故事比較，我覺得有太多位係令到你會睇到，即係唔係幾好睇咁樣，覺得係啦係啦係啦， 你想抱住， 嗯， 你想抱住睇靈異片嘅心態又覺得唔夠厚，咁你想抱住睇下， 同埋有啲即係鬼佬都話覺得呢套戲冇進步過，即係你幾十年前嗰套係咁算數，你再拍，咦點解好似又係咁樣，都係咁樣，係。会唔会有啲新嘢摆落，或者有啲新意摆落咧？佢系冇咁咁，喂，你真系拍多次咁样嘅啫。佢哋又觉得系咁咯，咪唔止啊？可能佢觉得系差过第一套啊，仲就系咁先大剂，系啊，咁咯。咁讲完套戏本身名，我哋要入真系嘅正题啦，就系、是、个濒死经验啦吓。讲完未套戏？ 差唔多啦，其实不过 多啦， 可以入场睇嘅， 好入场睇嘅，系咯。如果唔中意，翻去睇《降魔的》亦可，系啊。 系啦，阵间都可以睇一睇《降魔的》嘅啦，我哋。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当然一阵先再讲话，今次香港即系呢个戏院即系自己嘅宣传咧，我觉得有啲异议嘅，系啦，即系点解？即係嗱，我哋之前有提過咧，當年呢個係咪香港話劇團咧，定邊個話劇團？即係做呢、這個中文版嘅 Dracula 啦，即係吸血殭屍，即係將名著嗰個吸血殭屍故事，即係拍，即係做成舞台劇，但係做中文，做廣東話。 咁當年我哋就話：咦，點解出佢為咗賣飛啊，就搞多咗個講座送嘅？咁我哋就話啦：喂，點解揾雲海就唔揾劉天師咧？因為你第一就戲劇，第二就係、是、吸血鬼。咁呢兩樣都劉天師嘅、啊、都可以話佢絕學喎、啊，大佬。即係佢就真係走去羅馬尼亞啲咁樣去 study 過好多呢啲關於 undead 嘅嘢嘅事實嚟。但佢唔係即係佢唔係即係去做 retelling 嘅，即係意思即係用民族學從文化研究嘅角度去做啊嘛。咁其實好有趣嘅，咁當然我覺得好有趣啦，啲人就聽到瞓著嘅。OK， 咁啊咁但係我就覺得你係推文化嘅啫，你呢啲搞戲劇係嘛？咁你為買多兩張飛就即係寧願向靈異界嘅朋友即係去搞 talk。咁其實今次呢套戲一樣嘅，就搞咗一個 talk 啦。咁兼夾有個叫做係咪叫做係咩咧？叫做優先場係嘛？咁跟住又有個 talk 嘅喎，係咯，係咯。咁啊，連徐都好似又有個即係專家啦，即係所謂啦，所謂專家。咁嗱，專家就係佢後面啲學歷啫。咁但係你話係貧死經驗專家，我就覺得好呢、這個朵就好奇啊。即係有人成日貧死㗎。即係佢都貧過一次㗎啫，係咪？我諗係咪佢一生人都係咪？ 嗯。 係囉。點可以講係貧死經驗嘅專家呢？我都覺得呢個真係好特別呀、啊、呢個即係呢個稱謂呀、啊。OK。咁呢個就唔係香港人嚟㗎，好似都係邊度㗎？係咩？係咪都係東南亞㗎嘛？係咪邊度嗰啲馬來西亞定邊度嚟㗎？我唔知㗎喎。即係但係個學歷個啲底又好厚嘅嚇，係嘛？件事記唔記得？ 都係嘅，不過就不貧死嘅貧死經驗就始終係一個都幾多人講嘅現象嚟㗎啦。我諗都亦都有好多人有興趣嘅。 係即係除咗我哋啲聽眾之外啊嘛，係啦。係啦，嗱，咁我就成日提議啊，即係既然你都係想揾啲即係號召力少少嘅人嚟講，或者嚟最後完場出現啫，即係等於嗰次睇乜鬼嘢咩死亡筆記嗰度新戲，咁其實佢啲人好多都冇睇啊，結果咪淨係啊邊個話啊黎海沙啊， 係 叫咩話户田惠梨香啊，即係係佢哋都係想見佢嗰十零廿分鐘啫嘛，咁好多人都專登即係成走咗，專登佢出現嗰陣至翻嚟睇嘅。咁其實如果你係賣張飛或者買張飛係為咗睇嗰個見面嘅，咁即係如果咁，我覺得係咪真係咁有意思嘅成件事？即係我唔知啊，但係你對片商嚟講，佢賣飛嘅啫嘛，我人買飛又有意思噶啦。咁我不如唔好揾啲關事嘅都得㗎。你只要有人買飛，你可以睇完呢場垃圾戲之後，送一場癲馬炎舞團嘅炎舞㗎喎。咁可能都有人買飛㗎，咁佢咪唔睇呢套戲，咪專登走咗去食嘢，哎，都差唔多完場啦，哇，就嚟開場啦，癲馬炎舞團先返返嚟咋嘛，可以㗎，係咪？哦，咁你呢個覺得哇乜咁衰呀，咁樣咁你覺得咁拉加，喂，咁我有個再拉加啲喎，你不如搵幾個即係叫做有啲號召力嘅人啦、啊，即係我又舉例過周秀娜，咁大家新年就話而家唔興周秀娜噶咯，咁樣咁我唔知有邊個啦 ，OK， 咁你咪揾啲而家 update 啲嘅咯 ，OK， 即係總之佢嚟一定大把人想嚟睇佢嘅 ，OK， 咁你咪揾嗰個人咯，咁但係嗰個人唔使係識任何嘢，又唔使電影，亦都更加唔使係靈異啦，即係只不過一個觀眾，你請佢嚟睇啫 ，OK， 咁跟住完場咧，佢就會同你講下佢睇完嘅一啲感受嘅，咁就 OK 咯。咁通常呢個都係女嚟㗎啦，唔使講㗎啦，或者幾個啦，可能整三個女㗎嘛，咁夠咩？咁會唔會咁樣更加即係 effective 啲呢？即係我諗多人睇女多過睇佬係咪應該？會唔會呢？即係雖然你話咩靈異嗰啲招來好多人，但係我諗唔夠女招來多人嘅，會唔會？係囉，咁當然嗰班女必要接下事業線㗎啦，呢啲走唔甩嘅。即其实佢唔系想睇班女，又想睇事业线啊！其实系咯，我唔知系咪啊。OK， 即系大家可以即系不如咁做啦。如果你 marketing 都只不过系想招多啲人咁，你咪搵啲唔拉加但系有号召你人嚟咪得咯，系嘛？使乜拉加咧？唔使拉加嘅。咁我就觉得有个问题就系呢套戏虽然讲系灵异嘅，你就觉得好似咁，我咪搵啲灵异节目啲人嚟咯？唔系，咁你虽然系呢套或者某套系讲赌啫，咁赌都可能系。叫你去沉迷賭博或者叫你唔好沉迷賭博兩個方向㗎嘛。係咪？咁 咁呢套戏咪就系、是、虽然佢讲灵异，咁佢呢套戏系话俾你听，其实冇鬼啊嘛，就同阿哥哥嗰套二度空间一样啊嘛，即系佢用咗两个 case 都成套戏好似鬼戏，但系最尾话俾你听，其实鬼只不过系你嘅心魔啊嘛。佢开场就点一提讲咗啦，跟住用咗两个 case 去辩证啊嘛，咁最后你都见到其实冇鬼啊，其实都系哥哥自己觉得自己喺读书嗰阵令到有一个女同学为佢自杀啊嘛，系咪？所以佢原谅唔到自己嘛，咁其实讲得好明显噶 ，OK， 咁但不过我有啲朋友睇完都话吓乜冇鬼嘅咩？睇完啦吓、啊，你睇多次啊喂，你睇多次啊喂，吓咁呢啲戏其实佢个 message 系话俾你听，其实鬼可能只不过系你嘅心魔啊嘛，咁但系你完全就送一个灵异节目俾人，就讲翻有鬼，咁啊同你人哋套戏好地地劝你唔好沉迷赌博，跟住你完全就送一个。威尼斯人嘅一個 talk 啊，或者係有啲搭馬仔呢，就真係宣傳佢嗰啲，即係佢借貸好易啊，唔需要 approve 㗎，你係咁，即係你埋嚟就借十萬八萬㗎，不過佢冇講俾你聽，還唔到斬曬你手腳咁解咋嘛。咁你成件事，喂，你咪啱啱個 message 同人哋套戲啱啱違背囉、啊、會唔會啊？ 嗯。 會唔會呢？唔係喎，如果套戲係叫你去爛島嗰度賭神、賭俠、賭聖、賭屎、賭尿、賭精都好啦，我唔理咧。咁你配合威尼斯人宣傳 OK 喎，冇問題喎。我唔係話你叫人去賭錢用，我講唔配合嗰嘢有問題啊。我講緊係啊。咁點解人哋套戲係個 message 即係同你講其實冇鬼，你就反而揾人嚟講鬼咧？或者講呢個？即係憑死經驗，咁佢講憑死經驗就唔係我哋嚟緊咁講法啦，佢哋係相信靈魂呢樣嘢㗎嘛。 嗯。 係囉，就咁啦。咁我覺得係我自己嘅質疑係喺呢一度嘅啫，即係如果為咗賣多兩張飛，即係咁樣做，其實呢、這個 marketing 手法係比較卑鄙嘅，我覺得係。咁最弊亦都有好多人受㗎嘛，咁你先大鑊啊！即係而家香港地就係咁啊。OK。好啦，咁我哋讲正题啦，真系 OK。咁乜嘢系呢个濒死经验咧？ 就嗱，濒死经验咧，就其实但都系啦，呢几年好多人讲嘅兴趣啦。咁啊，其实濒死经验咧，咁啊N 至到 near death experience 啦，即系简称 NDE 啦。其实就系指咧一个人佢各种原因啦，简单讲啊，佢就进入咗呢个临床死亡啊，一个叫 clinical death 嘅状态啦。咁啊，最常嘅一個指標就係心臟停頓啦，呢個係一個最大嘅指標嚟噶嘛。咁、就係當一個人著咗呢個停嘅狀態之後咧，咁但係醫生咧就可以即係用電又好，用各種方法咧，將佢救得翻嚟嘅。咁當佢哋翻嚟之後咧，咁佢哋就睇翻佢哋自己嘅個人嘅陳述咧，叫 report 咧，就佢哋有好多好奇怪，唔係奇怪嘅，有好多好嘅經歷啦。咁呢啲經歷咧可以係視覺嘅。可以聽覺嘅，咁例如嗱，我諗你有睇開都知嘅，即係最常見嘅 theme 咧嘅主題就係見到光啊，見到隧道啊，咁甚至乎有人係會見到一啲已經死去嘅親人啊，自己最愛嘅親人啊，咁喺有啲嘅研究入面講咧，甚至乎佢見到一啲同佢自己嘅宗教文化有關嘅神啦、啊，咁可能耶穌唔定，咁印度可能見到佢一啲嘅神咁樣。咁或者 angel 啊天使啦，咁嗱呢啲都係常見嘅一啲叫做憑死經驗啲人係會經歷到嘅嘢嚟嘅。咁另外一個咧，你會見到啲人成日講嘅，咁就係叫做out of body experience 啊嘅 OB 嘅 OBE 啦。咁 out of body 出體啦，或者香港簡稱出體 啦，或者叫出體啦，出體啦嚇，出體啦。咁就係佢哋會經歷就係自己有個 sensation， 就係因為我離開咗自己身體，即簡單講，你見得翻自己嘅身體。咁、有啲嘅個案入面，甚至乎再見到進一步，可能佢飛咗隔離房啊，去咗其他地方啊。咁而最神，即而你令到你最驚嘆地方就係佢，因為嗰刻佢淨喺個手術床上面俾人搶救緊噶嘛。咁佢又可以好準確地講到隔離房啊，或者啲其實簡單講咧，喺佢應該喺佢當時嘅環境上，佢唔應該感知到嘅嘢啦。咁佢竟然喺嗰、那個貧死嘅時候就可以見得翻。咁所以呢、這個都係一個常見嘅。咁但係頭先我講嗰啲咧，你睇翻啲資料咧，其實就唔係話一同，即係好似個 物嚟嘅，即係唔係一定係光啊、隧道啊、加人啊、加埋神啊、加埋最惡，譬如寫咗架野啊馬啊，加埋出體就唔係嘅。即首先就係唔係所有有立憑四堅嘅人咧，所以咁講，唔係所有死過花生嘅人咧都有呢啲體驗嘅。咁而有呢啲人嘅之中咧，亦都唔係個個咧都有頭先講嗰幾樣嘢嘅。 即係唔係齊曬？你先唔係齊曬。 系啦，唔系齐晒，咁只不过就学咗咁多，咁即都其实睇翻个研究都大致上都六几七几年，七几年开始已经开始做，咁啊，经过咁多年搜集咁多嘅个案咧，咁就见到呢啲都系几 common 嘅。咁另外咧 ，out of body 咧，即系出体咧，亦都唔一定系会楞住之前嗰啲嘅，即系可能你有之前嗰啲见到光，见到成啊，另外仲有一个就可能会感觉到好温暖啊，感觉到好好 peaceful 啊，咁佢然后就感觉到好安定、好安详嗰种心情。咁但系 out of body 就唔系出体，就唔系个个都会有嘅。咁而且咧，你睇翻啲資料咧，就亦都有啲嘅死過花生嘅人咧，佢 report 翻嚟嘅貧死嘅經驗咧，係 unpleasant 嘅，即係唔開心嘅，即係同埋唔係正面嘅。咁佢有啲係可能會見到一啲好恐怖嘅影像啊，可能自己去咗啲類似地獄嘅地方啊，或者個感受好驚啊，都戲入面都有嘅。其實都戲入面有某啲地方咧，我諗佢都係做咗啲嘅資料搜集嘅。咁例如你見個靚女咧，佢嘅貧死經驗咧，佢就見，因為佢之前害死咗個病人啊嘛，咁佢就見到好多水母，因為個病人就話俾水母吉咬親，其實唔係噶，但係呢個唔緊要啦，嚇呢個戲入面嘅嘢。咁佢就見到周圍好多水母包住自己啊，同埋佢見到好多恐怖嘅嘢，佢見到好似廢墟啊。咁嗰個Sophia 黑妹咧，就見類似佢見到嗰個場景，就係一個好荒廢咗嘅之前佢整蠱佢同學嗰、那個嘅實驗室入面嘅，有少沙丘嗰種感覺啦。 過失實驗室 係啦係啦，咁翻返去咁就其實亦都有人係會見到啲唔係咁正嘅經驗嘅，或者啲影像嘅。咁就簡單講啦， 有啲講到戲啊，講到戲啊。唔係話， 但係呢個都係啫嚇，唔係現實啦，唔係現實啦。但係現實就有啲嘅研究就問翻啲人，就佢哋有啲人 pleasant 嘅，都唔係話所有都 咁。其實仲有一個比較 common 啲嘅嘢見到嘅，其實就係走馬燈，即係會將自己嗰個由細到大嘅經歷好似好快咁樣 review 一次。其實呢個先係最 common 嘅，反而 呢個都好 common 嘅，都好 common 嘅。咁就即係大致上貧死經驗就係、是、即係個現象就係咁樣啦。咁但如果你話牽涉到佢後面究竟同乜嘢有關乜嘢造成咧，嗱就到而家其實科學家啦，其實所謂科學家其實當中包括幾個專業嘅範疇啦，例如neurologist 即係神經學家啦，神經認知學家啦，咁腦神經科嘅專家啦，咁可能同埋心理學啦，咁其實有好多後面有好多嘅儀器啊、數據啊、研究啊、science 嘅去 back up 先做到呢個實驗。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始終有一個難度，因為其實貧死經驗牽涉到幾樣嘢嘅。第一個就係我哋人嘅腦啦，呢個一定好大關係㗎啦。因為我哋睇到、聽到、感知到嘅嘢，其實而家應該都好大部分，其實都好多嘅證據支持係同我腦裡面唔同嘅部分有關㗎嘛。咁例如嗰啲frontal lobe 啊，諸如此類啊，嘅杏仁核啊咁各樣嘢啦。咁咁呢個呢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做腦掃描啊，磁力掃描可以做到，可以睇到嘅，可以觀察到。咁但另外有一個同 NLP 好有關嘅元素，就係人嘅意識狀態，即係我哋叫做 consciousness 啦。咁呢個呢就暫時我哋就對呢個嘅研究亦都係一個未係開發曬啦，唔能夠完全冇認識嘅。咁咩叫意識呢？我哋就聽呢個字嘛，意識㗎嘛。其實意識就係一個人喺唔同嘅清介乎於你最深層睡瞓著，同埋你最警覺性高，可能你揸緊啲槍去打緊仗嘅。咁中間嘅我哋人係唔同嘅時間係有唔同嘅意識狀態㗎嘛。咁呢個呢我哋就有啲叫腦電圖嘅。可能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啲例如咩 Alpha 波啊、Delta 波啊，唔同嘅腦電波呢就代表住人嘅意識清醒同清醒嘅狀態。咁 NDE 呢就係、是、其實講緊係一個人可能佢進入咗可能例如昏迷啊、植物人啊、 你深沉睡眠啊，又或者你發緊夢啊，就嚟醒介乎於未醒啊，或者釣緊魚啊，咁呢啲其實一個人喺每人唔同時間都有唔同嘅我哋叫意識狀態嘅。咁 ND 其實同呢個嘢都係有關啦。咁頭先講咗腦啦，意識啦，咁另外 ND 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佢都牽涉咗例如神學啦、神學啦。宗教啦，咁因为最有趣嘅就係如果 ND 係其中一个嘅引申落去就係 afterlife 嘛，咁 afterlife 係永远人类几千年嚟都讨论緊嘅问题，究竟有冇 afterlife 呢，咁究竟有冇 死后嘅世界， 死后嘅世界啦，咁呢个当然係研究宗教啊、文化，咁亦都會好有興趣去到去睇，或者靈魂啦、啊。咁所以其實見到 ND 係入面牽涉緊，背後牽涉緊好多嘅嘢嘅。咁正如有啲研究其實當然係值得啦，因為即係我自己睇法，即係如果同你講話，哦，原來呢個世界，即係佢一日同你講呢個世界冇鬼嘅，呢個世界冇外星人嘅，全部宇宙得地球一個有聲嘅，即係冇鬼存在㗎啦，人死咗就灰飛煙滅㗎啦。咁其實人生又好少咗好多嘢，好多精神上嘅要追尋㗎喎。咁我覺得人又應該無論咩時候嘅人呢，無論而家或者以前嘅都好，其實都一定要啲精神生活啊、精神層面啊、靈性層面嘅追尋嘅，呢、這個先係一個意義喺度。咁呢個我啲睇法啦。咁所以其實係咁多年嚟都值得去研究。不過我哋而家嘅研究就未係話可以好全面咁去睇到究竟呢個貧死經驗嘅全貌係點樣囉。咁但係越嚟越多案例㗎喇，因為睇返啲研究點解呢其實好簡單，因為醫學越嚟越發達，越嚟越多人係以前救唔返嘅，由於而家醫學昌明越嚟好嘅技術，咁就越多人係救得返嘅，即係掹車邊有死啦、心臟已經停㗎喇就救得返嘅。咁所以呢啲嘅案例會越嚟越多啦。咁不過佢嘅研究呢，即係當然啦，我唔係講全部下，我冇咁多時間去做咁多啲手術。咁但係呢，大部分或者好主要其中一種嘅研究 ND 嘅方法呢，佢就用一個呢 retrospective 嘅回溯嘅方法。即係佢首先就唔同我哋做其他實驗嘅，我哋做一個實驗，我哋可能係 random 抽啲人路嘅。咁但係做呢個研究呢，你唔可以 random 抽㗎嘛。首先你定要 target 咗係有貧死嘅經歷嘅人，你死過翻身嘅人咧，應該簡單咁講啦，嚇呢個 death 之後就翻嚟救得翻人，我哋要揾到呢一班人，而係佢哋願意去講，而係要佢講嘅嘢係我哋好難話真定假啦，當然嚇，因為你都問翻佢嘅啫，咁但係我哋透過問翻佢，透過訪問，透過一啲 questionnaire， 可能我哋都我睇翻啲資料就我哋都會有一啲問卷啊、問題啊、既定嘅嘢，因為研究咗咁多年啦，去到問翻佢。咁我哋都係透過呢個方法嚟去攞資料咯。咁如果觀眾有睇套戲入面咧，佢話揾個人自己 Alan Page 嗰啲自己整死自己先，咁再去做實驗。其實呢個就唔道德嘅。咁我諗亦都冇人肯試啦。即係我諗俾幾錢你先肯試咧，亦都係一個唔 ethical 嘅一個實驗嚟嘅。咁睇翻啲資料咧，就都曾經試過喺啲老鼠身上做過類似啦，就唔係 Sally 戲入面個實驗嘅。咁咁我簡單講啦，其實翻返轉頭就係、是、其實我係想帶出就係、NDE 都未係一個喺可以喺科學上去睇到全貌嘅一個現象啦，咁有待日後嘅一路嘅研究啦，但我覺得好有趣嘅，即係無論你係科學、你係宗教、你係靈性、靈魂各個層面有興趣嘅人，其實都好想去探究呢樣嘢，因為講緊呢樣嘢真係好值得我哋嘅精神靈性生活去到追尋㗎嘛。 系啦，嗱咁讲啊，嗱其实如果你话从一个神秘经验呢个角度去研究咧，其实就冇得研究嘅，因为呢个你点样咧都系一个主观经历嚟嘅， 系 嘛，主观经历，咁但系佢哋就会话啦，喂，咁我哋啲主观经历共同嘅咁样，即系都好似嘅喎，系咪？即系咁唔系话我见到第啲嘢嘅咁样，咁其实冇用㗎，咁你始终呢个都一个主观经历嚟㗎嘛。咁如果你真係要研究呢，首先你就要从客观事实去研究。咁其实系咪冇一啲客观事实可以研究嘅呢？咁其实呢就有另一个状况，就唔系话个病人死咗救翻生啦。就点解会有啲人系成日有呢个状况，同埋我头先讲过啦。咁你话个濒死经验专家佢都系死过一次 即係翻生啫，係咪？即係有幾多次啊？你人生在世可以貧死幾多次啊？喂，原來唔係喎，原來有啲人周不時貧死嘅喎，即係進入個類似嘅狀態啊？係咩人呢？原來就係嗰啲去做空軍機師啊，同埋做佢哋呢啲研究嘅人啦。咁然後咧就呢個美軍咧，佢哋就會研究呢啲 case 嘅。點解咧？佢就唔係佢其實唔係貧死，佢咧佢係貧血啊。其實係嗰啲咩事咧？就係佢哋啲空軍，佢哋成日就要其實佢 test 咩咧？就係佢喺呢個高速即係掟彎嘅時候咧，咁佢隨時咧可以去到咧八九十個 G 都閒閒地嘅。咁其實一般人啊，如果唔受過訓練咧，你一早就暈咗噶啦。咁佢哋呢啲已經受過訓練，仲甚至乎可能佢都係著緊壓力衣噶啦。即係抗壓啊，個壓力，咁佢可能佢先頂到咁多，咁但係咧，其實佢哋都會 pass out 嘅，或者叫 black out 啊，甚至乎嗰啲叫做嚇，咁當然有啲就叫 grey out 咧，即係佢未即係未完全 black out 叫 grey out 咁，即係亦都有呢個叫 red out 嘅狀況嘅 ，OK， 咁但係唔細講呢啲嗱，咁呢啲嘅空軍機師咧，因為佢哋其實就係要做啲實驗，佢哋就係要 test 好多呢啲咁嘅喺呢啲狀況之下，咁佢哋就係要不斷去改進到底點樣令到啲機師咧，盡量揾辦法令佢唔會 back out 啊嘛，係咪？咁如果你成日 back out 咁一掟彎就 back out 咁，雖然呢個係都常發生，但係佢哋都諗辦法點樣去同於呢個東西抗衡。咁所以呢個其實佢哋係常做嘅實驗嚟嘅。咁呢個實驗咧，亦唔係一定要喺個飛機度做嘅，因為咁好危險噶嘛。咁所以有時咧，佢哋就喺嗰個加速機度做嘅，即係佢揈佢啊，即係其實同你遊樂場玩嗰架係差唔多嘅啫，不過揈得勁好多，佢要揈到你有成九個 G、十個 G 嘅。咁你睇住嗰班人咧，係成個借咗咁累咗喺度嘅，可以係即係，但係當然佢好快㗎，可能一秒咁，佢又即係就會減翻速等佢成嘛。如果唔係死人嘅嚇，咁佢哋就成日做呢啲實驗嘅。O K， 嗱，其實呢個狀況咧，就同佢貧死嗰個狀況好相似，其實都係咧迅速將佢啲血咧由個腦度即係抓出嚟。嗱，咁佢今次呢套電影咧，佢就直情令自己心臟停頓啦。咁但係其實呢啲飛機即係做呢啲。抌到個加速器或者直接喺飛機度做嘅實驗咧，佢就只不過講因為個支力好大，咁佢就將佢啲血直情都唔喺個腦，咁佢咪有一個短暫就係咪就咁咯，冇血咯。咁其實個狀況就同你呢啲人去即係、所謂短暫死亡咧，個情況係你可以話係一樣嘅啫，其實一樣嘅，咁佢。所以佢哋就會有好多呢啲人可以重複咁樣將佢哋呢啲經驗咧去 study 同埋 share。咁佢呢方面嘅 study 咧，佢哋而家得出嚟個解釋咧，即係而家特別係針對翻呢個出體嘅呢個經驗先啦。首先 ，OK， 即係 tunnel 啊嗰啲其實就直情係你見到啫 ，OK， 其實嗰個都唔難解釋啊，因為嗰啲見到乜都得啦，係咪？你見到佛祖、見到耶穌呢啲係你好似發夢一樣啫，呢啲咁就最解釋唔到就係佢出體啊嘛，係咪？喂，我直情見到自己坐，即係佢就唔係做手術咧，佢咪見到自己坐咗個飛機度，佢直出咗嚟啊，喺個飛機外面啊，咪我而家我哋講緊係有一個即係一個單獨嘅 case， 我哋擺咗上我哋群組，佢個成話佢見到自己喺個飛機外面飛緊，就佢自己喺個身體個飛機裏面揸緊飛機嘅，咁但係當然佢冇咗意識嘅嗰下，佢出咗嚟，咁但係佢係同個飛機同步咁飛嘅話，咁佢都飛得幾快啊，同個通即係佢個靈魂都飛得幾快啊，同個飛機同步啊。OK， 咁其实佢哋係有一个解释嘅，已经唔係冇嘅。咁呢个件事可唔可以讲下呢个嘢？ 补充少少係啦，因为呢、這个头先其实讲个空军嗰个呢，佢嗰、那個那个名呢如果打印出去上去靠呢叫 G-Lock 嘅。咁 G-Lock 冇错。 係啦，就係 G 就個重力啦，跟住 Lock 就 Loss of Consciousness 嘅。咁就係個現象，就係啲機師訓練嘅時候就發覺啊，原來咁啲佢哋嗰啲結果睇翻咧， 佢哋解釋翻呢個現象就係因為當重力太大，去到八九十個 G， 嗱人人個抵受力唔同㗎 ，OK？ 咁但係你基本上十個 G 咩人都暈低㗎啦 ，OK？ 嗱除非你揸開三一萬能盒咁就另計 ，OK？ 因為佢講到佢哋直情咧好瞓嘅喺入邊瞓，佢唔係趴收，佢係瞓著咗啊，直情正到。佢话冇嘢喎，完全冇料到喎。佢哋话吓，系佢哋会咁。 因为佢嗰、那个氧气供血啊，喺个脑度嗰个嘅 冇错。咁正常人就系你嗰下个资力加到咁大咧，佢话其实啊，一个大概二百磅，本来二百磅啊，你鬼佬嚟噶嘛嗰啲。佢话等同于啊，你个身体有咩二千磅啊，二千几磅咁重啊，等于佢咪十个 G 喎，十个 G 即系一个重力啊。 知一個知就一個地球重力，十個知是地球重力十倍咁解啊！你諗下幾犀利？咁嗰下哇，真係即應該就冇人抵受得住噶啦，去到 OK 正常人都 OK。咁你當然啲特殊訓練講到啲戲就成日有啲咁人，但係呢啲做戲嘅啫 OK。咁 Tom Cruise 都得嘅喎，佢到戲入面啊，即係大家如果睇個 Top Gun 咧，佢頂得住喎，佢講佢 OK， 即係佢咪就用嗰個絕招就係咁噶嘛，就係、是、突然間失速咁樣嗰啲咁噶嘛嚇。佢話正常人根本唔可以 control 翻部機，但係佢話佢得噶嘛。咁呢啲唔好理佢啦，係佢做戲啫。佢話咁正常，你十個知九個知就應該會暈。咁嗰下其實點解會暈啫？因為你所有嘅血啊，阻曬只腳度啊，你真差唔多個腦係冇血到啊，咁梗暈啦，唔係暈啦，成日趴成 band out 噶啦。咁呢個就叫做 G lock， 呢個名稱就係咁。OK， 咁嗰個嘅睇翻佢哋嗰啲機師咁就 report 翻出嚟咧，佢哋嘅嗰個段期間嘅 part 嘅經歷咧嘅視覺啊、聽覺啊，或者見到嘅嘢就好似憑藉經驗 都分析，好似 嘅，係啦，非常之相似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俾咗其中一個，即係其實科學有好多解釋，即係一個現象有好多解釋嘅，即係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嘅解釋去話俾大家聽啊，會唔會係其中一種憑藉經驗嘅一種背後嘅一個解釋咧？咁另外頭先有一個就係阿 Pascal 提到就係、是、都有啲嘅文章咧，佢都會提到一種我哋叫做身體圖式啊，即係 body schema 啊，咁其實就係我哋身體咧。係啦，簡單講就係、是、身體其實係我哋自己有一個自動嘅調節系統嘅，定係調節啲咩咧？定係調節我哋對於身體嘅感知啦，我哋嘅 movement 啦，同埋我哋個身體嗰個定位啊。咁你打個譬如，你可以簡單可以理解為即係簡單可以係身體嘅一個導向，或者點樣幫我哋一個 GPS 啦，以下咁樣去睇啦。 你可以咁嚟啦，好似一個 GPS 定位咁樣嘅。 係啦。我哋就靠呢個身體圖式咧，一個 body schema 咧嚟去到，簡單嚟講去到 coordinate 我哋嗰個身，去到協調我哋嘅身體嘅 movement 去感知我哋嘅身體嘅位置啊，咁對個空間感啊 ，spatial 啊， 主要係嗰個空間感呢一部分啊，係呢一部分， 係啦，咁佢係一個內在。 可能大家唔明白乜嘢，其實大家而家坐喺度聽緊我哋嘅節目，咁你坐喺度噶嘛？點解你覺得你自己係坐喺你而家呢個位置？其實就係講緊嗰件事啊，點解你唔係坐喺隔離個位咧，或者係對面個位咧？咁我坐呢個位，咁係啊，你點解覺得自己好實在咁坐喺呢個位？其實就係你喺呢一個叫身體圖式發生緊作用，係啊。咁而你好準確咁樣 locate 到你而家呢個實在，你而家坐喺呢個位置咯。咁但係咧，當你發生呢個貧死經驗，或者咧頭先我哋講呢個突然間哇十個 G 一嘢扯曬你血走一下咧，我咁你呢個作用咧開始。失調啊！咁呢個作用一失調咧，你就錯位啊！咁大家有冇試過去啲 Google Map 嗰度咧？明明揾個地址，但係佢其實俾你嗰個位置咧，佢又爭咗少少㗎。佢冇離譜到去咗第二個國家嚇、啊，未咁離譜嚇、啊。可能你明明揾信我嘅，但唔知咩佢指咗你對面馬路咁試過啊！有時都會嘅，有時係好勁，都多離譜啊！其實都咁啊，通常啊爭少少嘅，佢又唔會爭好遠嘅嚇。嗱、啊，其實就係有少少係咁啦。咁你爭咗少少啊嘛，咁你咪見到自己咦出咗嚟咯？咦見到我唔係坐我個位，我見到自己個身體坐喺嗰度，我出咗嚟。其實因為你嗰個定位、那個你嗰、那個那個感覺啊錯咗啊，其實就係咁解。 咁啲嘅係其中一個咁樣解釋。 呢、這個係而家佢哋得出嚟嘅一個嘅理解係咁樣而造成呢個現象嘅，係啦。 咁另外就是、 你話其中一個解釋咧。我怕大家以為啊，即係呢個同即係同靈魂出竅睇個解釋，呢、這個唔係咁嘅意思。即係而家呢個咧，係佢的確係而家佢哋得出嚟嘅一個暫時嘅結論嚟㗎，可以講得上。暫時係結論嚟㗎啦。暫時嘅意思咧，等同於以前你以為日食係咩造成嘅天狗食日，但係我哋而家嘅科學話俾我哋聽咧，其實係個地球，其實係個月球走咗去地球同太陽中間遮住咗啊嘛。咁你覺得呢個同天狗食日相比係咪只不過係另一個解釋？係另一個解釋，但係呢個係一個合理好多同科學嗰個解釋啊嘛，唔係另一個解釋咁簡單嘅，呢、這個解釋係合理好多嘅。咁但係呢個係咪終極嘅解釋呢？咁我唔敢講，我哋都未試過，我哋應該在座咁多人都未上過太空，係咪？話唔定我哋望返轉頭個地球其實係隻好大隻龜孭住一塊平地呢，我唔敢講㗎 ,ok? 因為我哋自己未見過㗎嘛。 咁但係根據我哋嘅理解同埋你一路以嚟嘅研究呢，我哋的確相信地球係圓㗎嘛，係咪就係、是、咁啫，我只可以咁講。咁首先所講呢個解釋係暫時佢哋可以話係一個結論嚟嘅。咁但係呢個係咪代表係終極嘅事實呢？咁當然我哋嘅科學暫時都係好渣嘅啫。 上之下 係啦。咁可能或者你過多十年呢又會有再另一個解釋都有機會。但係呢個解釋點都好過天狗食日嘅。是一个好 better 的解释，或者是一个接近啲事实的解释，应该咁样理解。即就同你玩射击，你虽然大家都冇打中个红心，咁但你都有我係近红心嗰、那个圈多啲啊，你远啲嗰个，同埋你直情射唔到张纸嘅分别㗎嘛，係咪先。我计分都有近啲，咁呢啲就叫做不中但都不远㗎嘛。咁所以就好过你话淨係就咁用灵魂出窍就算啦。灵魂出窍第一个谂到灵魂出窍嗰个咧，真系天才嚟嘅。我都觉得呢个解释真系好有创意嘅。曾经咁，但系今时今日啲人咧，继续几千年都只不过用翻呢个解释，系啦。咁我就觉得就唔得咯，吓，即系会唔会你有个再好啲嘅解释咧？吓，咁就算你话我唔从科学科幻啊，好唔好？会唔会以为咁你解释唔到，你定位错咗啫？但你点解释得到佢会见到个台面上面嗰啲嘢，或者佢用嘅一个用具咧？冇理由你见到噶，即系你仲可以精确描述翻出嚟。点解咧？咁会唔会其实我哋个意识都系我哋个世界系假？咁你有好多嘢可以延伸噶嘛？即系如果你要即系将呢样嘢去即系去谂啊，就唔好成日停咗咩灵魂追要灵魂追要，即系会唔会就我唔系讲咩吓，我科幻解释。会唔会其实我哋世界系假嘅？其实你个定位一错咗咧，其实你真系错咗，你个 matrix 里面错咗啊！ 系， 咁你咪真系见到第二个角度见到嘅嘢咯，咁样系咪？会唔会系咁咧？嗱，咁呢一个我乱噏嘅啫吓，纯粹呢个科幻角度吓，唔系科学，唔系科學。好啦，咁我至于 share 另一个咧，就系陶杰啊，其实佢都曾经系经历过呢个咁嘅状态嘅，咁我都唔系早好耐都听佢又复述咗一次。即係嗰啲節目度，咁我簡單講，唔係佢成個經歷啊，喺嗰啲撞車嗰啲就唔理啦 ，OK？ 咁佢就喺佢嗰個，佢就唔，其實佢已經唔貧死嘅，佢救翻嘅啦 ，OK？ 嚇、啊，即係鬼門關過咗，其實已經係瞓喺醫院啫 ，OK？ 但係就未可以康復。咁佢話佢竟然試過咧，夜晚咧即係成即係過咗探病時間啦，可能都凌晨嗰啲啦，佢就話點解我屋企人仲未走嘅？咁就仲喺度傾緊，即係點樣去即係。即嗰啲點樣幫到佢啊？嗰啲咁嘅事宜啊，佢覺得好奇怪。咁但係咧，後屘佢即係佢因為佢瞓喺度噶嘛，佢可能佢係即係瞓緊定唔知冇開眼定唔知點啦，或者可能佢咪唔喐得嘅當時啊。咁佢就冇望佢哋嘅，即係總之佢就係佢聽到佢哋喺床邊講嘢咁。咁但係原來咧後屘就翻喺度咧，當晚咧其實佢啲屋企人根本就唔喺病，即係唔喺病房，甚至唔喺醫院嘅，係喺。附近嘅另一個地方，佢即係其實搬咗出嚟，即係為咗方便去探嘅，咁搬咗出嚟住，但係絕對唔應該佢聽到佢哋講嘢㗎，因為直情喺第二個building度啊，直情 OK， 冇可能聽到㗎。咦？咁佢就話好奇怪，佢就話咧，即係嗱，佢又理性㗎嘛嚇講，咁佢都覺得喂唔知點解喎，佢話當人咧喺嗰啲時候咧，佢話咧原來你成個 sensor 嗰啲嘢咧係開得好大嘅。即係你平時咧聽唔到嘅聲音，或者你唔感知到嘅嘢，原來你喺嗰刻係可以感知得到喎。咁佢話佢親試，即係親自試過就係咁啦。咁冇理由佢會聽到屋企人講嘢嘅，因為真係唔得嘅，好離咗好遠嘅 ，OK， 係另一步嚟嘅嚇。哇，咁咪新類型人啊？係啊，你可以咁講嘅。咁但係佢竟然就係可以隔空咁樣聽到屋企人嘅談話。咁佢係講翻出嚟係吻合嘅喎。咁呢個係咪有啲似佢哋嗰啲出體話見到嘅嘢？见到啲佢唔应该见到隔离房啊，或者其他嘢。咦，咁会唔会呢一个唔系一个灵魂出窍？即系我尝试用第二个方法去解释啊。OK， 我唔系话呢个系科学啊。OK， 但我都同你讲怪嘢嚟噶。即系你唔好咁老土，成日讲灵魂出窍啊。我意思吓，咁会唔会其实佢呢个系一个超能力嚟嘅？嗱，咁讲啊，又科幻啊，好嘛？我科幻节目嚟噶嘛，大家唔好忘记。会唔会其实呢一种系一种超能力，但系平时你个人系用唔到嘅？ 嗯。 咁但係當你喺一啲咁嘅狀況，即係頭先健少都講過啦，反而你話個腦係會開到好大㗎嘛，你話佢成個嗰個運作啊，反而即係有啲回光返照，可能你咁諗。咁嗰下會唔會你係會用到一啲你平時用唔到嘅一啲嘅感知力啊？但佢就話佢好返之後就冇咗啦。係啊。 就唔好变返正常啦，唔会再听到啲即係好远嘅声音啊呢啲嘢嘅。咁有可能㗎喎、哦、即係其实可能呢个并唔系你嘅灵魂出咗窍啊，而系你嘅感知力个范围扩到好大啊，即係好似天眼通一样啊。 Okay. 有咁嘅可能㗎喎、哦、即係其实呢个你就唔系灵魂，亦都唔系鬼啊，即係唔系灵异啊，你归咎返原来呢个系大脑嘅潜能之一啊，只不过日常生活我哋冇去开着到，或者日常生活呢个功率唔会开到咁大嘅，有冇可能系咁呢？都有嘅喎，咁呢啲其实都可以系一种研究方向嚟嘅，我觉得吓，系啊， 而喺某啲嘅状态之下先至可以。 冇错啦，你就会开启到，咁而当你进入翻一个正常状态，咁嗰个嘢又冇人识咗啦。咁你会唔会其实你去练咧，有机会你可以平时都可以喺你即系可以有意识咁去操控呢样嘢，咁你咪有天眼通咯？其实可能会唔会就系咁啊？即系我乱噏嘅咋，你当我乱噏啦，你当我纯粹科幻猜想啊嘛。咁会唔会系咁？有可能㗎喎、哦。係囉。其实唔关鬼事㗎喎。係呀，唔关鬼事，原来系超能力嚟㗎喎。有可能㗎。都。係咪？即应该咁讲，乜都系有可能嘅。其实呢啲呢就系人哋啲节目最鍾意噏，但呢佢哋讲就咁讲。我当我哋讲呢啲嗰阵呢，佢哋就话我哋乱噏。咁就乜都有可能㗎嘛。咁呢啲冇可能咩？都有可能㗎。当然都包括其实系科学。解释到嗰啲都系可能嚟，嗰啲直情系可能啦。但系佢哋诶攞晒所有嘢，只得一个可能就系有鬼，冇其他可能。其实乜嘢都有可能，就系、是、意思就系包括系假嘅，系冇鬼嘅，系科学现象嘅，吓都系可能嚟嘅。咁如果人有超能力，都可能系科学现象嚟嘅，只不过我哋今日未能够理解啫嘛，系咪？咁我自己嘅神秘经历就係、是、其实有人话我呢个唔係叫做 Deja Vu， 我啲係预知梦嚟嘅。因为我係见到未来。咁但係呢个未来我醒咗，我係忘记咗，因为我唔记得自己睇过，自己发过啲梦。当然有啲我记得啦 ,ok, 有啲唔记得啦。咁的确係嗰样嘢再发生嗰下呢，我个感受係一个 Deja Vu 嘅感受㗎嘛。咁其实问题系会唔会系你哋平时 Deja Vu 啲人，你唔记得咗系你几时见过啊？而只不过我记得啫嘛，都有可能噶。即系你唔可以否定 Deja Vu 其实系你喺发梦嘅时候闪过咗呢啲影像噶嘛？你可以否定呢样嘢咩？起码喺我嘅亲身经历，我系喺发梦嗰时见嘅，系啊。咁点解一个人可以见到未来嘅景象咧？其实你现而家嘅科技科学解释唔到嘅。你唯一咪就係话我黐线囉，你除咗咁讲有咩可以讲？咁但係我嘅经历係有时间证人㗎喎，即係我係喺我醒咗之后我去做过一啲嘅嘢，咁而呢啲嘢之后嗰件事真係发生喎，咁唔係我係嗰件事发生，我错以为我之前见过㗎喎，肯定唔係喎，係呀，咁呢啲都解释唔到㗎，係咪？咁你呢啲你都系话一种超能力嚟噶嘛？你超越时间嘛？你见到嘅嘢系嘛？咁其实我觉得呢啲都系有待研究嘅，即系其实人个脑嘅潜能啊，其实系可能我哋仲好多未开发嘅嘢嘅。我真系信呢样嘢，系啊， 系，即系人个脑啊个意识啊，好多嘢都奇怪的现象嘅，即 系 即系又拆开少少咧，人嘅意识好奇怪嘅，有一啲嘅好奇怪嘅案例咧。 嗯 咁你知唔知？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某啲嘅病咧？好得意嘅，就話佢個人係突然之間朝早起身咧，就明明對自己好熟悉嘅枕邊人屋企人咧，就覺得完全陌生嘅。咁有啲案例就話調翻轉啦，就會對一個明明你唔識嘅人咧，覺得好熟悉嘅。咁所以即係呢個現象好似喺頭先套戲入面咧，曾經講過一句嘅，有一句嘅講出嚟。 哦， 係啦，類似叫做The Browse Syndrome 咁嘅意思啦，類似，其實都係一啲都係有提過，就係好輕輕嘅，就真係講過一句咁樣就。如果我冇記錯，有錯。 咁呢個其實係一個乜嘢嘅現象嚟嘅咧？ 呢、這個現象就頭先講嗰兩個就係、是、因為好匆匆去講嗰一句嘢，咁應該就係講緊就係有一個嘅我又唔係叫病嘅，即係我覺得唔好利用病呢個字啦。總之突然之間你一瞓醒，覺得周圍身邊好熟嘅人，有一種好陌生嘅感覺。即系好难解释噶，即系点解呢个我老婆咁，我明明知佢有老婆，但系佢好似 唔知佢唔係我老婆咩？即係有種咁。 即係你意思佢唔係老人痴呆唔認得人？ 唔係，佢係另一對。 佢有認得嘅。 系啦，咁另一種咧，即係調翻轉就係有一啲情況就係、是 okay. 一對唔識嘅人就覺得好似好熟悉嘅，咁嗱呢啲其實都係嗰啲叫人嘅腦嘅意識啊，嗱意識啦、記憶啦同埋情感嘅部分咧。 如果你用呢樣嘢嚟解釋 déjà vu 咧，其實呢樣嘢就唔 apply 唔到我哋 case 度嘅，因為我嗰啲 case 咧係喺我見完呢樣嘢之後咧，我係有做嗰樣或者我寫低過。咁如果你後尾真係發生嘅，咁嗱，咁呢個唔同喎、哦，因為呢個有時間證明啊嘛。 係，所以係，不過拆開即係有啲已經帶出就係人。 即係同你話今日開六合彩嗰陣開完，你話哎呀呢、這個咪我琴晚發夢見到，同我琴晚發夢我寫低咗六個 number 已經寫低咗㗎啦。今日真係開翻呢六個，喂，完全兩樣嘢嚟喎。 所以之後就整個就人嘅腦就好多好多，仲有好多嘢係未我哋未揾到個全貌啦，即係用科學係未揾到個全貌，即係我哋就不停揾緊㗎啦。咁希望唔知十年廿年幾年之後可以揾到啦咁樣。 係啊，即係其實人個腦有啲人即係真係從即係受過一啲好大意外之後，佢重新真好似 rewire 過咧，佢可以係變咗另一個人啦，或者佢突然間真係識咗一啲佢本來唔識嘅嘢，喂，真係真事嚟喎呢啲。 有補充少少啦，即係頭先講 NDE 啊嘛，憑自己經驗啊嘛，亦都有啲研究就亦都係睇翻啲人係 NDE 之後咧，都有一啲正面嘅改變。咁當然呢個你都可以用翻一個好常理解釋啫，即係一個人經歷過生死啦，咁有啲咩未睇法咧？係咪？即係呢個我諗係啦，即係 呢個就唔 合理 嘅，呢個好易明，即係你哇，我鬼門關爭啲翻唔到嚟㗎啦，其實。 咁 係咪仲繼續日係咪仲繼續做翻嘅嘢咧？咁當然你會有啲體驗嘅，會唔會我寧願去做個無國界醫生，或者我做啲即係自己覺得係有意義啊？即係唔係開心，係淨有意義，即係我可能日日翻工日放工，淨係為錢，原來係咁就死咗啦。喂，其實我做好多嘢，我真係想做嘢，原來反而冇做，未做。 最簡單改變咁，我唔咁搏命工作翻去。陪啲老婆仔女咁都係個 陪多啲身邊人，咁會唔會演呢個最基本啦、啊？係嘛？係 咁不過就唔知啦，即係就唔知係咪 account for NDE 啊，定係佢呢個嘅意外貧死，咁令到佢對個人生個對人生嘅睇法。 哦，呢啲我聽好多唔同宗教啊，唔同呢啲都有即係類似嘅 share。不過佢醒咗之後，佢 claim 係到啲耶穌救咗佢啊，定佛祖救咗佢啊，定佢啲 New Age 啲嘢救咗佢啫嘛。咁呢個就要 depends on 佢賴嘢之前佢係信乜嘢啦，係啦， 係啦，即係佢嘅文化嘅成長嘅意識。 冇錯啦，其實我就唔覺得關嗰、那個佢講嗰樣嘢事嘅，係啦，係咯，即係或者佢好相信某個牌子嗰、那個傳銷嗰個牌子嗰啲產品咁樣。系，嗰个东西救咗佢，咁其实调翻转系咪佢借呢样嘢嚟 sell 嗰样嘢咋？我就觉得系多啲咯，系啊，咁你一般人你话有改变，咁唔多唔少都有嘅，系啦、啊，即系你冇可能冇嘅，你经过咗咁大件事，系咯、 啊。唔系你唔使大病嘅，我只嘅咬柴打石膏几句，可能都会有改变嘅。 系咯、啊，可能都有啦，系咯、啊，你何况话哇争啲翻唔到嚟啦，嗰次 咧， 争啲死啦，好明嘅， 只嘅差咗 明嘅，系。明嘅，即係我亦都聽過有啲人咧，佢咧就 lucky 啲，佢又唔係咁樣，即係佢其實佢冇受傷，佢就只不過咧係成架車爛曬啦，但係佢冇受傷，成冇受傷。咁但係當然咧，呢、這、一個經歷就冇咁深刻嘅，雖然都哇都咩㗎啦，都好一額汗嘅，就因為佢自己冇喺一個死亡裏面出翻嚟啊嘛。佢只不過係一個好大嘅就係，哇！竟然咁都冇事喎，咁樣啫，係咯。咁呢個心就唔夠深刻啦，唔夠嗰、那個。 911嘅傷患者，有啲911嘅旁觀者啊 ，Winan 啊，佢救人嗰啲，佢都係有咁嘅體驗。 都有咁嘅感覺，係嘛？即係唔好話佢要死過翻生啦，就係一件咁嘅事，叫做睇到啫，即係叫親眼目擊，其實都有好大嘅震撼，係嘛？ 係， 可以理解嘅，呢、這個可以理解。 所以就睇下嚟緊幾十年會唔會有啲突破嘅嘢啦，即係科技嗰啲，我哋永遠都唔知㗎嘛。好多嘢你而家覺得係荒謬嘅，咁可能十幾年之後、二十年之後係可以出現咗㗎嘛。咁所以科學嘅精神就係其實應該係好 open mind 嘅。 即係我哋唔係排除可能性啊，我哋反而覺得乜嘢你都話係鬼啊，反而你 你令到好多嘢都唔可能噶，反而调翻转系。 唉，话即系变到好似得一个可能性咁。 系啊，系咯、 啊， 即系你连科学都唔接受啦，连其他解释都唔接受啦，或者我哋用超能力解释你都唔接受。我唔系话出嚟解释系一个咩咁劲，即系啲唔同嘅解释啫嘛，咁都唔接受啦。总之系得你讲鬼呢套先系啱嘅啫。咁喂，其实咪。咪即系你讲晒啦，系咪？即系科学又唔使发展啦，乜都唔系佢已经知道晒，死我所有宇宙冇秘密噶啦。佢哋觉得系咪咁啊？其实咪咁啊？其实咁你会令到你好封闭嘅，调翻转，同埋你咪其实即系迷信啫嘛。咁样系，即系大家都冇向一个真相开始去探求，系咪啊？我话超能力呢、這个我你当我乱噏嘅啫，我提出一个可能性啫嘛。系咪？其实啲科学好多人都系由一啲假设开始去睇下系咪咁样嘅啫，系嘛？咁你最初都系假设，喂，有冇可能人可以飞上天？系咪？有人假设条梯会唔会识自己上，唔使我爬，系嘛？有人假设其实可唔可以上到去月光嗰度咧？亦都有人假设会唔会有一嚿嚿嘢可以围绕住地球喺度转，而令到我哋可以通讯咧？呢一切曾几何时都是一个 dream 或者是一个科幻小说里面的题材，但我哋一今日全部个头壳顶度运行紧啊呢堆嘢。 嗯， 如果你冇呢个假设，或者冇呢个第一个奇想嘅人，我哋仲系生活喺古代一样嘅科技水平。所以点解我哋讲过我哋呢个广告啊，咪讲话就昨日嘅科幻系今日嘅科技啊嘛。 系， 咪就咁。即昨日可能真的只不过是科幻啫，上月球搵个炮弹打上去，呢啲梗系科幻啦。咁个人都死啊，咁唔系话搵个炮弹打上呢度嘢实现咗，但系上登月嘅呢个梦系实现咗啊嘛。当然有啲人都唔信嘅，觉得都系假噶嘛，登月系假噶嘛。OK， 系冇办法嘅，冇办法嘅。即系你中意翻翻去古代，你自己翻翻去古代啦。我哋已经廿一世纪噶啦，大佬。OK， 我哋而家系要追求。未来啊，我哋永远系睇未来啊，系啊，唔好睇翻转头得唔得咧？系、啊，即系睇翻转头就纯粹系要嚟警惕自己。你要开拓就要系开拓未来。咁我哋希望即系啲嘢一日去即系再揭露多啲啊，即系叫宇宙嘅秘密系嘛？即系宇宙间或者我哋地球啊，或者我人体啊，人体个内宇宙啊嘛，所谓吓嘅秘密到底系点嘅？即系呢个大脑嘅功能，原来仲有好多系我哋。唔系好认知嘅啫，系啊，系啊，睇一齐。正是头先认知话意识系乜嘢，其实我哋而家都唔知嘅吓。咁而家所谓嘅意识尚存咧，其实而家嘅概念就系个电脑学识咗你呢个人嘅 pattern 啫嘛，跟住佢就模仿你啫嘛。你唔使死咗噶，唔好以为意识尚存就好似啊再做人卡身咁，你就瓜咗，跟住你个灵魂去咗。No， 个电脑扮咗你啫。你可以生勾勾唔死嘅 ，OK？ 个电脑学咗你咁讲嘢，学咗你咁嘅思维，其实系咁嘅意思 ，copy 咗你个模式，系咁啫，系啊，即其实都唔系真系可以将个意识上传到脑机器，其实都唔得嘅，系。咁所以呢个我谂我哋真系仲有好远嘅，即其实我哋而家喺个历史嘅长流，我哋其实仲系好原始嘅啫嘛。系嘛？我哋应该仲有好多嘢要发展噶嘛？我哋都未上太空，我哋都未有 warp drive 系嘛？ 系 嘛？啱唔啱啊？ 我哋对于我哋自己身体都未认识晒啦。 唔系好认识，唔好认识晒啊！其实唔系好认识嘅啫， 未认识晒啦， 皮毛啊，净系好皮毛啊，系啊！唔好话认识咩宇宙啊咩？根本而家人类科技仲系依然好落后。如果而家外星人喺度揞住嘴笑紧我哋，你哋班原始人真系，仲以为自己好先进，真系笑死，系真系笑死嘅啫，系。佢见到我哋啊，即系可能仲衰过啲鱼毛饮血嗰啲原始人，衰过见到星星，可能好似蚁咁卑微嘅，可能我哋系啊，咁但系我哋成日以为自己个科技好高啊，我哋了解晒所有嘢咁样，唔系啊，其实系正就系唔系啊，所以我哋希望即系咯，再有多啲大家多啲嘅寻求啊，同埋多啲嘅想象啊，吓系咪咁啊？ 嗯， 系 系咯。所以就系咁咯，系咯。咁如果大家净系封闭咁样，乜嘢都系鬼啊鬼啊鬼。其实呢个系最懒嘅解释嘅，就系、是、你唔想用脑啊，唔想用咁咪鬼咯，系咪？终于要讲《降魔的》啦，系咪？咁而《降魔的》唔系话套剧有咩好睇，不过咧，云云嘅即系灵异剧里边咧， 佢最少第一集就令我有个咦，我有几 impress 嘅一样嘢就系咧，佢竟然咧呢套明明讲有鬼啊，肯定噶啦呢套剧啊，讲鬼或者讲妖怪一定，但竟然入开头嗰啲 case 咧就唔系鬼嚟嘅喎，吓、啊、即系接咗个好似啲知客咁啊，咁跟住后屘 红衣嘅女人 系啦，跟住又见突然间见到个细路仔夜妈妈出现，咁啊哇鬼啊咁样，咁啊马明就唔系，跟住啊边个啊？蒋志光就话：，诶，讲科学咁，结果马明话我唔信，咁跟住佢就揸咗调转车揸咁，咁嗰晚佢就，但点知真就俾佢撞到个细路，哇！初初都吓一吓，就我真系唔信佢系鬼，咁咪跟咗，哦，原来真系唔系鬼嚟嘅，系啊，我生命 B B 个仔，咁夜晚原来想走出嚟穷噶，想走出嚟执啲，即系会唔会有啲货车跌咗啲货啊，咁攞去即系卖下钱咧，咁只不过系咁啫 ，OK。咁即系佢第一件事一竟然喺度讲鬼嘅剧，第一件事就话俾你听，虽然佢呢个故事世界系有鬼，唔代表乜嘢都系鬼啊嘛。 嗯， 系啊。咁人哋驳斥我哋就成日话我哋唔信，我举常话我唔信咧，我信，系啊，我都觉得可能系有鬼，可能有外星人噶，我冇话我唔信啊。其实阿曹恒威都系咁讲噶。你成日会觉得曹恒威系咪唔信有鬼？佢话冇啊，唔系啊，我唔系唔信啊，我唔信你讲嗰只鬼啫嘛，我唔信你啊，我唔信有鬼啊，听唔听明？即系你同我讲你系刘德华，咁我唔系唔信呢个世界有个人叫刘德华，我唔信你系刘德华，你搞唔搞得清楚个分别？即系你一同我讲呢个鬼故，或者同我讲你目击啲咩 UFO， 或者你讲一大堆嗰啲所谓外星。人有啲咩种族？我唔系我唔信有外星人啊！我咪唔系我唔信有鬼，我唔信你讲啲嘢啊 ！OK， 系咁啫嘛。你唔好屈我，系我哋其实唔信呢啲嘢嘅，唔系。即系如果你证明到咧，咁 OK 嘅。唔系证明到有啊，你证明到你讲啲嘢系事实啊。首先系啊，唔好咁大话要证明有神有鬼用，我先系证明你讲啲嘢唔系讲大话先。首先 ，OK， 咁同埋你话夜妈妈喺屯门系嘛，有人讲啊嘛，打电话上去吓，恐怖热线嚟边度啊？哇，好惊啊！哇，咩事咧？咩经历咧？哇，琴晚啊，我屯门啊，夜晚凌晨啊，见到一班细路踢波咁啊，夜晚有班细路踢波，咁点啊？佢咩异样嘅？有冇话即系会唔会踢下嗰个原来唔系足球嘅人头啊？又或者嗰班细路有冇话系半透明定系冇眼耳口鼻定抽流血之类啊？咁又冇啊，好正常嗰啲细路。咁喂，咁你大佬人个灵异做到喂大佬，咁夜晚有人踢波鞋系唔应该，系唔应该咁夜都唔瞓啊嘛？作为一个小朋友，唔系佢哋系鬼啊嘛？咁佢有冇怪啊？冇。咁你做乜？你见到系细路仔踢波，你又话撞鬼啊？而家系去到咁嘅，而家啲人，佢所以个河魔的真系唔系乱噏噶，真系啲人夜晚见到细路仔，佢已经话系鬼啊！ 系， 我都试过夜晚茶餐厅见到有个仲要着校服嘅一个靓妹喺度食茶餐啊，咁我咪要尖叫，红衣小女孩噶咯，有咩咁奇啫？有咩时代啫？夜晚唔瞓嘅小学鸡。有几奇啫，系嘛？就算佢七孔流血咁又点啫？佢可能头先扑崩鼻啫，成个趴街嗰阵好奇咩？夜晚喺 highway 见到人企喺度，人哋架车坏咗啫。喂，其实做咩事啫？又话咩个魔？哎呀，嗰个魔啊，即系嗰个商场啊，应该冇人嘅。我话我哋个揸车经过，见到里边有个人喎。嗰、那个看更都唔得，大佬你喂，首先你连异样都冇嘅，嗰、那个人又唔系周公流血，又唔系冇眼耳口鼻，又唔系除个头落嚟，又唔系得半截身，正常过你同我系嘛？正常人一个，咁点解你就话见到鬼？而家啲人系去到咁嘅程度啊！呢啲鬼故你试下几廿年同人讲啊，人哋成个啲咩鬼故嚟噶？即系鬼屋冇特别嘅，咪人一个咯咁。你就算同我讲啊，有人讲我都好得意啊，或者鬼系扁嘅，即系佢冇唔系立体嘅，好似即系 2D 咁嘅。咁其实大家又有冇见过有人专登即系影幅相同个假人系幅相嚟啊？ 嗯， 有嘅，不多数呢啲系差人咯，我系见过啊。咁但系有冇人咁痕即做个普通人咧？都有机会嘅。咁其实都唔代表佢系鬼，嗰系个纸牌嚟啫嘛。可能 嘅1比1嘅冻喺度，咁咩唔奇啫？咁其实你睇清楚未先？咁其实就係咁啦。喂，喐下话鬼，唔係有鬼，係咪？喂，琴日输马又话鬼，输波又话鬼，唔係打麻雀输钱又话鬼，呢啲係搵人赖嘅啫。明明係你自己飲醉酒撞车，又话唔记得拜车公、啊、其实你喺度推卸緊你就自己责任啫。係呀、啊、即借鬼呀、啊、借神呀喺度，係呀、啊。係呀、啊。即係我諗即係大家其實中國人係咪要進步下呢？唔好再、啊、幾千年都仲係咁呢。即係其實本來香港人本來進化咗㗎，我覺得而家又倒退返。冇、啊、辦法。係呀、啊。但係咁希望今集我哋講得可以多咗多個套戲入面嘅嘢啦，係咪？即係起碼我哋曾經都談論過咩即係貧死經驗啦，同埋即係有冇一啲嘅科學嘅解釋啦，係咪？咁、啊、就唔好就係停留咗即係淨係講套戲好唔好睇呢，我覺得真係呢、這個本來唔係我哋嘅原意嚟嘅，係呀，即係如果淨係講戲淨係講套戲好唔好睇，係呀，係呀，好唔好呀？ 嗯， 咁唔知大家聽眾覺得今集點啦，定係反而覺得咁好悶呀、啊、我唔知呀、啊、係啦會唔會呀、啊、係啦，諗咁建設其實本身都係即係有去學呢心理學啦，係咪， 嗯嗯， 呢方面啦、啊、咁亦都啊對啲恐怖電影亦都有好有興趣，咁所以系啦，咁所以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到呢方面嘅嘢，咁其實心理學都好闊嘅，咁就算唔係恐怖電影，其實任何一套對於雷神都有心理學嘅，有啲社會心理學啦，有啲群眾心理學好多好多好多，係啦，點解啲女咧咁中意睇雷神？哇，嗰啲肌肉咧，喂，其實都有心理學嘅喎後邊嚇，咁啊係啦，咁我哋下次可以試下咧，即每一套戲其實後邊都可以講下，好嘛？同大家分享一下唔同嘅心理學，好嘛？好，咁有冇补充或者新年有冇嘢再想补充 wrap up 下？有冇？ 我就冇乜啦。 嗯，好啦，好，唔该晒件事先。咁件事有冇？件事有冇嘢想补充？ 咁啊，诶，翻套戏就大家值得去睇下嘅，即系如果有时间可以睇下啦。《降魔的》就头先讲开，《降魔的》就第一集都俾咗啲惊喜我嘅，即系以无线一向嘅剧嘅， 但系做多两集。又唔得啦， 系做多两集就做多两集就 又变翻嗰啲套路啦，系嘛？ 系啊，俾我感觉就好似一般以往无线嘅套路。 喂，但系佢玩动漫元素呢下嘢都已经即系值得，即系觉得喂有突破噶啦，我觉得。 佢之后系会再，因为而家都系几集啫，咁我唔睇佢之后会发展成点啦。咁但系就系第一集有啲惊喜俾我，咁啊谂住咦，佢今次会唔会有啲反佢以前嘅套路咧？咁第二三集又好一般嗰啲， 又有啲爱情啊， 就尤其是当啊嗰个系咪叫胡鸿钧啊？ 系啊系啊，即系佢嗰只， 讲出个名啊！ 即系佢嗰只叫做叮当啦，我叫佢做，即系总之有只嘢帮佢啊。 系啦系啦，石精灵咁啊，当佢一出嚟之后就。當一出嚟之後，又係玩翻類似古代人穿越咗去現代，即其實嗰個套路咧，因為佢沉睡咗300年啊嘛，俾阿馬國明屙督尿就屙醒咗啦。咁啊， 佢唔係阿邊個個仔嚟嘅咩？唔係阿謝小心個仔嚟嘅咩？ 佢收尾嘢，但係佢但我睇我因為我第一集我睇得仔細啲，佢就話佢去廁所，咁第一二集就話佢夜晚揸的士去行埋一啲屙尿咁樣喺個石度。咁我成日佢，不過真係佢都好似影到係話今次謝小心個仔嘅，咁呢個唔知佢之後會上個交代啦。咁、但係佢我見到有幾幕就係佢300年咁啊，等於古代人啦，咁啊翻翻嚟去到現代就係嗰啲事，係嗰啲係一般嗰啲位咯， 超時空男神嗰啲嘢玩。 係有少少，因為 係 啊係啊，同埋咧佢喺佢嗰部的士嗰度亂咁搞咧，咁佢又話。啊咩呢嚿又咩嚟亂咁撳嗰啲咁樣賣嗰啲嘢囉。 又玩呢啲。 係呀。 ok。 係啦，即係。 不過佢呢套戲呢唔係嗰啲師傅嘅廣告或者係廣告廣告雜誌呢，我就已經好 appreciate 㗎啦。因為而家套套嘢臨尾又要搵啲師傅出嚟解嘅話啦，中間又要講到啲即係有鬼嘅記得搵師傅呢啲，喂大佬你收咗人哋台底收咗錢就搵 ICAC 查下佢啦，喂係啦。好嘛。即係我覺得 佢入面就諷刺翻咯，係啦，佢入面又 冇錯，佢又反而諷刺啲師傅 嘅，係啦，有啲住屈嘅就話諷刺翻原來所謂嘅師傅就根本唔係真係識捉鬼嘅揸牛攤嘅，咁但係對住鐵頭就搭好曬個須㗎啦，咁啊去啲地方探靈啊，咁啊有兩個靚女 嘅短著熱褲咁樣啊，咁啊 跟住 佢 喺度 扮 驚啊咁啊，係嘛？係啊，咁啊，點知真係有鬼，佢就等我走先嗰啲啊嘛，係嘛？ 熬咗啦，咁係啦， 但係 就睇多幾集先啦。大家如果有時間咪睇下咯，睇佢之後發展成點咯。 即係佢唔係話好認真，不過我覺得佢呢套戲最少唔係嗰啲，佢唔係導人迷信，即係佢攞呢啲題材嚟玩啫。 系啦，系啦，系啦。 佢同導人迷信係兩樣嘢嚟噶嘛？咁你話捉妖啊、打鬼啊呢啲，咁善女幽魂都打老老啦。我唔覺得善女幽魂導人迷信喎、啊，因為嗰啲誇張到你不能夠同現實嗰啲師傅去任何聯想。OK， 即係哇，有冇煙石下啊？喂，大佬， 都已經唔係人嘅能力。 其實你當睇緊超人嘅啫嘛，係嘛？超人打怪獸， 你好似蜀山咁嘅啫，你嗰啲嘢面啲。 超人嚟嘅，其实你反而你唔导人迷信喎，呢啲我又唔觉得导人迷信。 你人可以御剑飞行嘅咩？ 系你完全当超人咁睇啫嘛。咁呢一套佢系好动漫嘅元素咁样做嘅时候，我又唔觉得我冇嗰个导人迷信嘅感觉咯，系咯。即系我觉得嗰啲鬼探咪有浓烈啲咯，系嘛，系嘛。虽然佢中间都不忘揾两集系揾心理学家，但系个比重好明显就系师傅为主啦，师傅或者灵异节目主持为主啦，系咪啊？好明显啦，系咯，系咪咁咯？一半都冇，你最少揾翻一半啊，系科学家，你揾埋曹宏威啊，好嘛？好多噶，系嘛？啊，明显地就系去 sell 啲师傅啦，系嘛？系咯。咁咧，咁所以今次呢個《降魔的》佢純粹用靈異作為題材，但係佢唔係去渲染迷信，其實我已經覺得係好㗎啦。你仲想點啊？係咪？因為鬼嘅題材係冇問題嘅，作為 story 我好中意睇嘅，我哋都係咯，係咯，係咯。但你話你同事實或者現實去拉埋一齊嚟講咧，咁呢個就我哋就唔係好中意咯，係咯，或者乜都話係真啊嗰啲咧嚇，明明一作嘅咧，作又話真啊，咁即係包括嗰啲 based on true event 嗰啲戲都係嘅，我都唔中意嘅，即係唔好講話鬼，即係明明假嘅講到係真事，又係為咗呃嗰兩張飛，呃多兩張飛入場嘅呢啲，好討厭咯，係咯，就係咁啊，係啊， 好 ，OK， 哇，好，唔該曬，件事。